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8年7月22号咁依家呢时间系凌晨嘅12:09，唔好意思啊，迟咗少少，因为刚才呢就喺书展呢啱啱系赶到呢翻屋企嘅。咁今晚除咗小弟神驅之外呢，就仲有兴旺陈享树喎。 喺度喺度。 喺继续呢喺度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咁先嚟一节呢天气预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咁㗎。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3度，日间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 80%。电话号码81912047,81912047, 130条线等緊各位益友咧嘅电话噶啦，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吓，我哋咧呢个热线全面开放啊，敬请大家各位益友咧就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吓，继续弘扬益者三友嘅精神。咁啊，话说啊，兴旺陈，你都好似到访咗书展噶咯，系咪啊？ 唔系，祝你本书大卖先啦。 啊，多谢多谢啊，呢啲真系，喂，使唔使送首温拿俾你听？同埋俾啲益友听，喂，因为依家喂青春电影啊嘛，港产片啊嘛，呢啲系嘛？ 兄弟班啊， 兄弟班， 台湾嘅励志片咁啊。 系啦，咁啊，即系要整首千载不变，知唔知啊？原来世界怎么变，有好的心不选，潮流混乱也不乱，大家始终劝勉。原来你我不相见，传来问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诚，绵绵千载此心不变。啊，唱咗先啊，咁就俾。点俾阿兴旺陈祖祖乌同埋各位益友听嘅？ 唔系点俾温拿五虎听？ 呢啲经典金曲啊嘛吓，乜书展吓又一。 即系我想问你本书咧，有冇解释点解你成日将个即系啲人讲全面进场啊嘛？你讲全面进场。 喂，我有写过书喎， 系喺入边揾咗都答案。 有答案噶嗱，因为全面咧，其实咧黄国兴啊都系咁讲，其实广州电视台。基本上整个广东呢所有嘅电视台都系全面㗎，冇唔系全面㗎喎。即系你讲緊系即系全面进场啊，全面整修啊，全面休运啊，至于全面乜乜呢系要变音㗎喎、啊、即系咁样㗎喎。呢个书里面有写。咁希望大家又多多支持，听日我都会继续响书展咧恭候大家嘅。 咁又八拜啦， 唔系八拜嗱，嗰 一日我成个 Facebook 即系我开啲人告多贴你嘅。 唔系嗱，仲记得嗱，有几本书都要买嘅。第一本就系咧《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自》吓，第二本咧就系说郁文踢爆之说文解字。 买咗啦， 我知道你买咗。咁啊，仲有咧。香港高官口黑学嗱，呢三本咧就系普罗嘅新书嚟噶吓。 郁文嗰度帮我有签名添喺入边。 系系咩？郁文 都系亲自签啊，大佬，我睇住签噶。 你系咪真系有去噶？喂，咁我想问， 请唱。 喂，咁我想问教主认唔认得你啊？ 讲呢啲。玩嘢咩？ 哦，听日问下教主先吓、啊。好啦， 可能听日我都去咧。 喂，你好笑啊，真系吓、啊！但你去咗冇人知嘅、啊，你知唔知啊？ 我知， 你去咗冇人知， 冇人知啊嘛。 冇人知你进咗场。 打人去揾你啫，唔通我去扮、啊、扮大明星咩？ 唔系，咁我呢啲真系小人物啫，就唔系小人、啊，唔好搞错，小人喺隔篱狗档， 小人喺隔篱档。我有经过两次啊，两次都冇乜人。 系嗱，一间咧，我哋仲即系依家讲埋嗱，即系咧。先讲完，即系先讲完呢个陈云亨先，即系呢个真系扑街之中嘅扑街。喂，你使唔使咁样对阿天落井下石啊，大佬？喂，头先先同阿堂主倾完，喂，呢条友见到边一个红呢？即系陈云亨啊，佢见到边一个红喎、啊？佢咧，佢唔抵得噶啦。喂，家人子，你霸晒咩？成个本土个话语权，你第一你就已经唔捻系本土派，你黐捻咗去热狗嗰边，你已经唔捻系。喂，熱狗講到明話佢自己係扮本土㗎嘛，記唔記得啊？有錄音為證㗎，鄭松泰嗰個秘密錄音，使唔撚使我講九啊幾次？屌你咩？真係啲益友當我拉布啊！你明唔明啊？喂，你熱狗承認咗你扮本土派呢個第一點，你陳雲根黐埋去，你已經唔撚係本土派啦。第二，邊一個紅過你呢？你就係一定咧落井下石㗎啦。喂，嗰陣時，喂阿天琪咪定咗罪嘅，係咪？咁啊入獄啦。喂，你又就係整篇咁嘅嘢，你？ 你都记得啦，嗰日系咪啊？大家都好猛整啦，已经跟住八婆陈秀慧俾人回带，又唔捻抵得嘛？记唔记得啊？ 啊， 八婆陈秀慧上年十月咪话，诶、哎，梁天琪咧就去外国读书啦，乜乜乜咁样嘅，跟住 系啊，佢仲要整嗰篇咩咩咩，点解捻人自杀，即系搵梁天琪个样做封面噶嘛？ 系，咁啊，跟住俾人回带，喂，连陈秀慧呢个咁嘅收，即系咁捻扑街嘅八婆，喂，佢都知廉耻啦，喺嗰一刻佢都点样咩俾人回带，佢都话，哎呀，唔关我事啊，你哋回带嘅啫，我今日冇讲啊嘛，佢咁样啊嘛，系咪啊？但系你陈文根 知唔应该讲啊？ 即系佢总之知道，即系呢啲嘢都系卑鄙啦，都系无耻啦，佢自己都知系咪啊？佢有个咁捻卑鄙嘅八婆，啲陈云根都唔捻系嘅。屌你老味，喂！天琪被判入狱嗰一日，你又喺度讲一扎嘢。喂，依家系咪啊？民族党喂，俾人拉人封艇啦，系咪啊？即系未拉人封艇，准备啦，系咪啊？ 得翻两三个星期。 准备啦，咁你使唔使咁样落井下石啊？屌你老味，啱唔啱啊？陈浩天有乜捻嘢得罪你啊？陈云根 就系、是、搞到佢冇呢个临时大总统做咯。 喂，关乜捻嘢事啊？嗰阵时你记唔记得2016年？喂，阿天都讲话即系暗示嘅，已经系喂食陈根几嘛？记唔记得啊？ 系八月。 喂，咁都 话 喂咁捻样，你都要搞佢啊？喂，佢撑过你噶，大佬。屌你谂乜？嗰阵时嗰啲记忆，我全部都喺晒我脑里边啊！喂，嗰阵时佢讲噶，吓、啊、喺即系喺个 Facebook 嗰日9月4号食陈， 黑贴贴片开贴 status 话食陈根记啊嘛。 屌，人都撑过你啦，陈云根，唔好咁卵卑鄙啦，依家又喺度落井下石，惊人唔死咁踩多两脚，又话佢屌你乜，又话勾结中共，又话佢出卖本土整死，屌佢话佢整死香港众志，搞卵搭啊，香港众志死卵咗好耐啦，已经。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好耐咧，已经佢唔系因为呢件事而起嘅，大佬嗰件事系因为 DQ 啊嘛，关阿天乜捻嘢事啊？呢件事根本就同香港众志嗰件系无厘啦更，佢拉捻埋嚟讲，跟住佢啲信众又喺度嚟啊，岌下个孙江桥又啊，系啊系啊系啊，关乜捻嘢事啊？陈文根落咩井下石？我即系我今晚专登唔贴佢啲截图，一翻只眼冤。屌你老，大家可以自己去睇下佢噏乜捻嘢。又话啊，搞到香港咧，其他嗰啲本土嘅政团咧，就俾呢个陈浩天累捻死，关佢乜捻嘢事啊，大佬！一阵又香港众志都系俾佢累死嘅。香港众志已经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好耐啦。如果唔系啊，袁家伟都唔需要退党，搞个南区万事屋自称呢系呢一个咩啊？田湾女孩嚟到去参选啦，即系预备去， 即系佢想撇清香港众志嘅关系咯，表面上。 屌你老尾，真系你啱乜捻嘢，陈文根，你又唔系基于嗰个事实嚟到去讲，屌你老尾喺度嚟炒埋一碟，镬镬都乾隆一品锅，乱柒咁嚟，讲下事实，讲下道理好冇啊？喂，阿天雄，我你啊梗噶啦，喂。佢嗰啲系咪喂，國際媒體報道全部都 Channel 天啊！唔好意思，冇一個媒體報道你 Van 千啊！ 千 Van 冇一個媒體報道你啊！嚇、啊！屌你老母，你咁撚酸啦，咁撚葡萄花釀酒啦，你要撲街！日日喺個網度發表呢啲咁嘅閪論，仲話走去做咩熱狗嗰度？即係今晚啊，仲真係熱狗嗰度做直播啊嘛，係咪啊？屌你老母，你撲街死啦去！屌你老母閪！即系呢啲咁嘅人系贱啊嘛，大佬。喂，你即系喂嗰、那个人都曾经系支持过你啊，系咪啊？虽然佢冇讲到明，屌你乜唔卵使讲到明啦，已经系支持咗啦。即系呢啲咁你先激气嘛。喂，卢思达嗰啲又系，喂佢都企咗上去嗰个台嗰度，佢支持过你啦，啱唔啱啊？ 讲到明嗰啲佢都搞啦。 讲到明嘅又搞，暗示撑过你嘅又搞，咁你想点啫？你讲啊！你想点捻样啫？喂，撑过你都搞啦，啱唔啱？屌，我都撑过啦。 变咗清正义工。 跟住转个头话，我系清正义工嘛？我屌你老母啦！陈云间啱唔啱啊？唔捻，我哋唔捻需要惊你嘅依家。屌你老母！你嗰啲蓝凤凰啊，咩叶正淳哥嗰半变晒啦，冇钱咪半变咯。我真系惊你老母閪咩？大捻晒你位网络恶霸，2018年啊，懵捻。你老母仲喺度活喺3-4年前，仲以为自己系哇红巴高登 Facebook 乜登俾你霸捻晒，扑街你去！你老母真系日日喺度发表嗰啲歪论。你老母你陈云即系呢一个黄杨达同陈秀慧，你仲揾佢去？屌你老母揾佢把捻咩？佢都唔喺你度出啦！屌你老尾！ 佢 仲 喺花千树、啊， 死捻翻去花千树出啦已经。佢唔捻喺你度出，你老母閪你真系！ 你陈文根咁捻热爱呢、這个呢、這个黄杨达，你唔捻喺热血公民嗰度出书？ 唔系咯，你唔觉得自己啲书系蟹货先？ 你老母梗系蟹啦，喺佢嗰度冇人行，屌你！摆佢嗰度卖扑街啊！屌，真系扑硬街啊！真系正扑街嚟嘅呢人系，喂镬镬见到有任何一个僆仔红过你陈文根嘅，就走去唱衰佢，搞鸠佢。你搞鸠佢乜嘢先？喂，你就算搞鸠佢，唉都唔紧要，系咪啊？共产党都搞鸠佢啦。咁你搞鸠佢，你屌你乜嘢个名目噶嘛？喂，佢最捻好笑系点会可以拉埋香港众志话俾陈浩天雷捻死？呢个完全系冇逻辑关系嘅呢啲嘢系。 香港众志 DQ 咗个议员。 求其炒埋 个， 喂 DQ 晒啦，已经。喂，嗰阵时关陈老天乜捻嘢事？陈浩天本身就系 DQ 嗰个嘅受害人。屌你乜？你点会讲到话佢系令到其他嗰啲政党系俾佢连累啫？香港众志已经屌你瓦解咗啦。其实系本质上就系因为佢所有任何用香港众志名义参选嘅人都会俾特区政府 DQ 佢啊嘛。咁关陈浩天乜捻嘢事？讲下道理啦，陈文根搞唔捻柒搭八啊，日日就喺度乱噏，仲话咩咩本土咧就俾个女捻死，跟住又话系咩伪港独啊叛徒，哎啱啊，如果佢系伪港独，你系真嘅，屌你乜第一个拉你，你老母臭系，哎拉佢啊，佢真噶，佢讲过噶，佢话自己系香港城邦轮系货真价实嘅香港独立噶。吓、啊，屌你乜要拉拉佢啊，拉佢先啊，第一个屌你老母真系咁捻猪，认屎认屁啦。老尾真系，喂选之前又话唔系港独，选捻完输又话诶自己系港独，啱啊捻嘢啊你， 之后又话自己唔系，又话自己系， 神又系你鬼又你系，佢最中意噶啦，根本热血公民所有人都系，成捻日话我嗰阵时买两边，其实就佢哋嗰啲人所有人都系买两边，装又买，悭又买，蚀死你啊！ 咪有个现咗形啫嘛， 边个现咗形啊？ 诶，嗰个唔好讲。 嗰、哦那个我、哦、某人咁冇噶，嗱你买两边嘛，咁佢个老婆都买两边啦，系嘛？咁有咩好讲啫？系嘛？ 你哋唔好讲咁多啫。 吓？ 诶，唔好讲咁多啲。 吓，唔好讲啦，呢啲即系啊，买两边嘛，咁咪系咯，系嘛？ 喂，即系最离谱就系佢话系买两边，但系佢双重标准啊嘛，一时又话红色。 喂，我从来都买， 一时又咁咩咁啊？ 我从来都冇买两边，根本我就净系买本土派嗰边。喂，嗰阵时系咩咧？建制、泛民、本土三个板块即系选啊嘛，记唔记得啊？咁你当自决派又好，咁我唔捻知啦吓。你中意当自决系一个独立板块又好，总之就系我系企喺本土嗰边。咁咩叫买两边啫？喂，咁本土派当时蟹分咗两个阵营，咁冇办法噶、啊，啱唔啱啊？咁我点样买两边啫？咁我最后都系买一边啦，系咪啊？买咩两边啫？屌你谂啊！你有啲人就真系买两边啊！你成个党系买两边噶，所有嘢咧讲完庄又讲闲，屌你谂啊！跟紧住就老师又中，唉，真系咁啊！好啦，睇下先，各位益友就欢迎进场啦，8191204741系130条线啊！咁啊，诶，欢迎教主听紧，晚安晚安吓，晚安晚安吓。咁啊，喂，嗰阵时仲好笑啦！如果你记得咧，喂，佢依家咪闹阿天话佢唔知咩勾结共产党乜乜乜嘅。喂，嗰阵时你记唔记得陈文根啊？写过好多啲 status 啊，仲喺度冇铲嘅佢。喂，佢话共产党成日有啲特使啊、密使啊、乜乜啊，喂，大使啊，走嚟揾你啊嘛，吓、啊，走嚟倾偈嘛，你又上东莞啊嘛。屌你谂乜嗰啲仲有 cap 图噶？你系咪中捻晒回力镖啊？依家你呢啲喂，你话人哋勾结，屌你乜毫无证据，含血喷人。喂，你嗰啲你自己讲嘅吓，大家揾得翻噶，大佬白纸黑字，你自己讲噶，话你有共产党特使揾你啊，屌人家有美国特使又揾你啊，个个都揾你啊，点知原来咧个德国嗰个大使咧就揾咗阿陈浩天去出席嗰个晚宴，跟住又唔捻抵得咯。 之后就德国 嗱，事实上真系有个大使咧，就真系请咗陈浩天去出席啦嗰晚宴。 嗰啲仲要系公开活动， 公开活动嚟嘅，有相为证嘅。你陈文根嗰啲 唔怕同陈浩天即系搭上关 系 啊嘛。 系啊，喂，你陈文根讲嗰啲所谓咩大使啊、密使啊、吓特务啊，全部都系得你噏嘅啫。喂，冇证冇据嘅，但系你一定有勾结问你噶，你又讲咗噶啦，呢啲系唔好赖人啊。啲你自己讲噶，你老尾真系收皮啦！真系陈文根呢个人真系日日喺度嚟，喂，佢真系冇一次唔系落井下石噶喎。 系嘛？你今晚一去热狗嗰度做嗰个节目，有乜捻嘢为啫？谷销量啊？有人买咩？喂，成日话钱向道理走，人向道理走，依家咪系咯？ 讲得啱啊！ 你狗向西奔走咯，依家咪就系、是、嗱、啊，我等住你仓库翻嗱，我即系我之前忍都忍咗你一年嗱，我又有料爆，不过忍多几日先，阿兴王诊就知。 咪睇佢埋单 计数咯。系啊，我一定同你计，屌你乜过几日就知噶啦。哎，你又即系我就忍下先，忍下先啊，兴王诊忍下先呢样嘢，我哋唔好讲。屌等你冇仇报你个八婆吓， 系树度懵咗啦，周围搵人嚟闹 咩啊？系啊，嗱喂，最好笑啊！喂，呢个八婆好笑，你可以讲下喎。你系咪贴过佢出嚟闹司机、啊？好似 系，即系佢诶，寻晚走，即系十二点左右啦。 系 Uber 开车，即系会整 Uber 开车走。 系 咁，唔知佢督错定督完之后个 system 写错地址。然之后个司机就跟咗写个地址出去，去个地方。 喂，唔系嗰个喂， 争几步路嘅啫嘛。 喂，兴旺请嗰、那个喂，嗰个可以升演嘅，你知唔知啊？ 有对白咩？ 有，佢写到好似小说咁，佢个八婆。 喂，最好笑佢话佢同个司机闹交，明唔明？佢打出嚟自己系咁屌个司机啫嘛。 系佢闹个司机啫，个司机冇同佢闹交。嗱，呢个犀利啊！嗱，跟住嗱，呢个咧就系阿秀姑啦。call Uber 司机打到嚟咧，就话到咗啦。咁个地图咧就明明话你未到，佢又问我边个位啦吓。我话新翼啊。咁司机话我落单落咗旧翼咧，嗱，所以咧你又去旧翼嗰边等啦。嗱，八婆秀姑又话啦，我系读新翼嗰边上车嘅喎。喂，我要兜好远路先至过到嚟喎，吓。咁啊，八婆秀姑话：，咁我系咪要 cut 单啊 ？cut 单 ，cut 单。咁啊，唔使噶，过嚟俾张单你睇啊！你真系落咗旧翼嘅。咁啊，嗱呢度开始咧，八婆秀姑嘅心声啦。屌，我唔通冇 check 过咩？啊，咁佢话啦，个司机嚟到咧，就喺个车树啊，俾我睇下佢嘅手机啦噃。啊，佢用中文版会议展览中心个名字有旧译，诶、啊，我俾佢睇啦吓。我用英文版、啊、HKCEC 就冇分新旧译噶喎，吓、啊。Expo Drive 啊，系捻旧译咩？会展咁大，我督个 location。啊！都明明就系新翼位置上车嘅，我猛咁话张单系写旧翼，话我唔入名用针督嘅位置噶。哎呀，今日真系好火滚啊！系咁开住车门闹个司机，我用英文版 Uber 显示同你唔同，但我明明 mark 啱位置，你做咩一嚟就话我错啊？好嬲啊！拗拗拗！如果系 Uber Bucks， 咁咪 Uber Bucks 咯、哦。做乜一嚟就话我错啫？ 佢都自己识讲啦，系咁开住车门闹个司机，喺度讲到自己同个司机闹交。 啊， 喂，根本就系你屌鸠佢。 喂，仲有啊！你八婆又话你唔讲粗口嘅，上年同我讲嘢又话、啊，我哋咧就唔讲粗口嘅，唔似你呢啲人咁啊。 你先啦， 快 啲讲粗口。 喂，你依家讲啦，又屌人又话撚，系咪啊？呢啲咪粗口啊？懵婆蚀撚到懵撚咗啊？ 喂，同埋不嬲都系以 show 出嚟嗰个地址最准噶嘛，唔系咁咩？ 你老母求其笃笃撚就笃，笃笃笃叫翻叫黄仁达笃你啦。仲有呢个就摆明系八婆，只咗系八婆嚟噶啦。第一，你咁撚有钱 call 得 Uber， 你唔争在叫个司机屌你咪俾多10蚊8蚊叫佢过去嗰个大门口车你，呢个第一点。系咪啊？你孤鸠寒，屌你谂乜叫人哋车行远啲？系嘛？喂，一系嗱，好简单 嘅，唔 系 好远。 喂，一系就你就个的士司机，一系就个的士司机就你嘅啫，系咪？咁你行过去几步路都唔系好远啦。你唔想行，咁你咪加多10蚊8蚊俾个司机咯。我相信佢就好愿意车，即系行过去嘅，系咪先赚钱啫嘛？人哋做生意系咪啊？喂，第二，你个八婆都算穷车极似啦，系咪啊？喂，嗰啲信众，屌你谂乜货金俾你呢个八婆？ 喂，又话搞热狗仔队，又搞乜搞柒咩？热血时报实体版， 而家又话准备执笠啦，可能 系又响呃人，又准备执笠，跟住又 passion crime， 又乜柒乜乜柒柒，屌你谂乜使乜咁捻奢侈啫？搭 Uber 大佬，喂，你住人保大厦系石硖尾窝仔街嗰、那个出口一出啊，转左就系噶啦，屌你老尾！仲近捻个南山村同大坑东，屌你谂乜使唔捻使坐 Uber 喺嗰度行去湾仔地铁站过去有啦，屌你老尾，戆鸠鸠！ 即系成日话冇钱咁，你就 冇钱就冇搭 Uber， 佢可以佢辩驳噶，诶唔系啊，地铁已经尾班过咗啦，尾班过咗你咪坐红 van 咯，系咪啊？大捻把车坐啦，屌你老母出捻到旺角， 旺区佢唔系啲咩？好远嘅咩？ 屌你老母唔卵系我哋呢啲啊嘛，新界低端人口嘛，你住石硖尾噶嘛，九龙市区嚟噶嘛，啱唔啱啊？穷车极似，即系搭呢啲咁嘅车，屌你老尾真系，一阵又猛咁同啲人讲，哎呀冇钱啊，扑水啊，自己真系穷车极似，真系食又食呢个咩龙虾嗰啲啊，系嘛？嗰日佢嗰个信众入狱啊，记唔记得啊？加拿大食自助餐啊，海鲜餐啊， 坐监， 食得清淡啲啊。 龙虾嘛，唔止龙虾啊，不过龙虾最大只、最易型啫嘛。 你老尾，啲手足就揾当值律师啊，打官司，自己真系坐 Uber， 正扑街嚟啲人，蚀捻到懵捻咗啦，已经。 本身会执咗佢啦，你记唔记得旧年年尾无啦又话筹30万？ 哦，系啊，我要筹30万。 隔咗一年 都 有 话筹，哇系喎，上次筹咗30万喎，记唔记得话后？喂，嗰次筹30万系咩事啊？ 佢唔知无啦啦话有条数要走， 吓就话筹系喎， 咁就话要跟住几日之内要筹30万。 喂，咁佢个台个使费都好卵大喎。喂，旧年12月又话筹30万，喂，除翻起每个月6、4、24、65、30，哇，每个月咪成50000蚊吓？你有咩脾肺啊，大佬？ 唔知佢。佢今次咧就话起码要110咩啊？我计多咗零啲。佢三百九一个人，佢话要3000个订阅啊嘛。 嗯嗯嗯。 三千 成几多啊？ 就117万咁上下啦。 屌你谂啊，又筹一球啲食屎啦！你去食懵捻咗，食懵咗你啊！陈周慧。 佢开始讲4000点啊？咁缩咗3000啦。 屌你老尾，真系一阵间又话，依家佢仲好捻鼓舞啊！佢话依家过咗一半啊嘛，宣布即系刚啱啊，呢个汪洋啊，仲话宣布过一半咪有捻人咩？屌你老尾，喂， 钱啫，唔会执噶啦。 上次个栋笃笑话谂住提振士气，哇，好捻多人！屌你老母，你有几多系派飞啊？依家不言自明啦。如果你真系咁捻受欢迎啊，你黄杨达啊，屌你老母，好捻虚撼啦，点会咁捻样啊？几日喂，由头到尾都冇人嘅。唉，真系结界咁样样，即师气命界波呢啲叫做 呢啲嘢都识嘅。 乜高登成日讲噶嘛呢啲 巨蟹座咪 个？请埋超越黄线。喂，人哋嗰边啊 ，TVB 有个女星嗱，因为我识咗个女星啊。 咩名 字？叫做喂又 in 嘅，你知唔知啊？叫做刘佩月啊。 阿 moon 啊嘛， 阿 moon 啊嘛，我识啦。喂，人哋一出场，哇，大佬有几廿个，即系几百个人围住啊，大佬几虚撼啊！ 梗系啦。 喂，唔通睇你嗰啲咩啊？咩法子啊？咩秀姑啊？咩英姑啊？咩巴岭啊？水马唔通睇呢啲咩？大佬啊，人人都追求咧美的和谐嘅，追求嗰个视觉享受同埋刺激啊，官能嘅刺激。 喂，你唔享受都唔好惊吓啊！ 系啊。喂，你筹咁多钱，其实都好啦。喂，老老实实啦，嗰阵时又话30万应急，跟住又话要筹117万，屌你冇唔可以咁贪得无厌啦。 喂，你都搞到咁啦，即系隔一轮你要扑水话就即系 冇捻做啦。喂，仲衰捻个 D 一百。喂，嗰阵时啊，佢点解佢自己讲明啊？话唔会好似 D 一百咁收呢啲噶嘛，即系唔会学 D 一百噶嘛。佢讲过噶，以前。 佢以前系，因为佢话佢收即系收月即系收钱先啦，听嗰啲咧就变咗。即系唔系广播咯，系直播咯。 咁佢呢啲系咪自己全部中捻晒狐狸标啊？当初话唔收捐款，跟住又收货金，又话唔学 D 一百咧，即系收呢、這个收呢个钱咧嚟到去搞重温，跟住佢自己咧就真系收钱搞重温。喂，大佬老实讲啊，即系一句啫。喂，摆上 YouTube 啊，我哋依家自己摆上去，喂一条片都几廿蚊啦，啱唔啱啊？少少地都有。 喂，何况佢咁多片，点解你唔摆上去啫？你啲节目咁受欢迎，喂， 佢有个节目有摆， 唔系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阿打机个达哥咧，咩 up佬几年？ 咩维维啊嗰、那个？ 搞晒几廿万啊嘛！ 林维维啊，咪有个 backup 佬即系偷佢啲片，即系 cheat 嗰啲打机嘅片，挤晒上 YouTube 嘅，美其名就话帮佢系 backup， 其实就自己就中饱私囊啦吓嗰度。喂，大佬嗰度好多钱啊，六位数字啊！ 几年收咗几廿万？ 几十万啊，系讲紧几廿万啊！佢净系喂，佢都系摆上 YouTube 啫嘛。咁嗱， 即系每日帮你录完放上 YouTube 咯。 即系话俾你听个基本嘅事实就系、是，当你一个节目系红嘅，系有人睇嘅时候咧，其实呢个郁文都有讲过噶，系郁文踩场，你记唔记得？摆上 YouTube 系有钱收噶嘛，即系有广告费噶嘛。 即系郁文好似都有一个月有几即系几万蚊。 系，佢都讲过啦喺节目嗰度。咁你点解黄杨达有钱唔收啊？走去自己屌你老母白摆去个 server 嗰度。一方面有广告费 ，YouTube 个 AdSense 你唔去收；另一方面咧，你系自己屌你老母走去借呢个 server。好简单一样嘢啫，咪就屌你乜佢放唔开嗰一个身段咯，成捻日话自己万人台吹捻到个泡沫第一大，你咪系爆破，你始终你都系爆破噶啦，冇人睇就冇人睇噶啦，你嗰啲中门看天下摆上去，咪得几廿人点击啊，系咪？冇人点击噶， 三位数字， 三位数字顶尽系，系嘛？咁佢根本上就系唔肯承认，即系唔肯认输啫嘛，呢样嘢其实系你点解唔摆上去啫？摆上去咪一了百了咯。第一佢就要继续借呢条财路嚟到去 cap 水，啊同啲信众讲话，哎，我哋需要一个 server 嚟去挤我哋啲 archive 啊，乜乜乜乜啊，嘥气啦！屌，摆上去嗰个 YouTube 嗰度有广告费收，又有一个免费嘅云端嘅平台帮你做 backup， 都何乐不为啫？系嘛？点解要自己租个 server？ 佢即系今日我咪贴咗佢嗰篇文嘅，佢最后有讲嘅，佢话想维持一个台嘅形态。 多捻鱼呢啲叫做话俾你听，呢啲叫做多捻鱼。喂，咁唔通买 radio 唔系一个台咩？咁佢挤晒上去啦。 唔好讲佢最憎个买 radio 啦，个个台都系咁噶啦。 其实个个台都系咁啦 ，MIHK 咪系摆上去 YouTube， 系咪啊？ 萧山嗰个系啦， 老萧嗰个迷米咪依家咪系摆掟晒上 YouTube， 花生台都系摆上 YouTube 啦。根本依家喂你唔好讲笑啊！连广东电视台啊、南方电视台啊，喂外来媳妇本地郎都系摆 YouTube 啦。呢、這、一个嘅 湖南卫视都有睇嘅。 喂系啊，喂全部摆上 YouTube 啊！72家房客嗰个南方卫视都系摆上 YouTube 啊！喂嗰阵时以前我系咪曾经大力屌柒过 TVB 一样嘢，就系话佢嗰个咩经典 切埋 TV Super 啊？ 喂嗰、那个经典金曲五十年啊，定咩系咪有个音乐节目嘅？我话咪屌鸠佢，佢走去成日 report 人哋嘅，我咪屌鸠佢。跟住佢依家都自己摆啦，吓、啊、从善如流啦、啊，呢样真系佢自己摆翻上去，咪又系赚钱咯。喂大佬几廿万点击一条片，佢收咗好多噶，有钱收噶大佬。TVB 都摆上去啦，当然佢有啲喺卖 TV Super 啦、啊、吓。咁但系你黄杨达，屌你老母乜撚嘢叫做摆上 YouTube 就冇台格啫，冇逻辑噶呢样嘢系，摆上 YouTube 就冇台格啊！咁我哋有冇啊？我哋乜撚嘢都冇添啊，网站都冇啊，我哋全部都系依附喺 Facebook 啊、YouTube 啊、Instagram 啊，吓、啊、咁有冇台格啊？ 咁系要善用呢啲工具噶嘛？ 多鸠鱼有冇台格啊？嗱，我哋唔系一个台嚟，首先我哋咧就唔系一个台。费俾人拉掉系咪？我哋呢个又唔系一个组织，我又系主持陈兴王嘅搭爹啫，同埋做做户。喂，要咁讲啊？依家知唔知？ 你好敏感啊！ 咪话你非法组织、非法集会，嗱，亦都唔系非法集会，我啊喺我自己屋企做。兴王诊就喺兴王诊屋企做吓，屌你老母！ 你可以 check IP， 系可以 check IP 嘅，唔信啊？屌你真系租乜捻嘢 server 啫？喂，我哋何曾有租过 server 啫？系咪先？你租咩 server？吓、啊，由头到尾我哋都系依附喺呢啲唔同嘅社交平台啊、串流嘅平台啊、云端啊。吓、啊，喂，如果屌你，我哋租个 server 唔捻使做噶啦，系咪啊？但我哋多人听佢。 咁即系佢个 server 可能好平嘅啫。 喂，嗱，又举一个例子啦，其实都系回力标噶。佢话如果摆上去 YouTube 重播就冇台格嘅话，屌你老母，城邦电台陈云今日捻样摆上去，屌鸠你。唉，中捻晒回力镖啊！喂，陈云都冇 server 噶，唔好意思。 哇，城邦电台有两百几个镖啊！ 屌你，即系冇台格咯，系咪先？屌，嗱，黄杨达讲嘅呢啲系 冇人格添啦，系嘛？ 直头冇人格啦，自己喺嗰个热血嗰度做做下，又走出去叛变，又自己自立为王，屌你老尾，真系！ 即系又走出去第度出书。 系呀，咁撚叻，你嗰啲黐熱狗咧，全撚冇翻曬去《粵語時報》出書啊嘛，咁撚叻。 係啊，陳秀啊，又喺批判個出版商，就無啦叫人過去買喎。 喂，一陣間又話人哋紅色、藍色、橙色乜色？你有乜色啊？你甩色啊？你冇曬色啊？你而家甩色之本。 甩毛啫，佢老公。 嚇？ 甩毛啫，佢啲人。 唔系冇得甩嘅，佢屌你，咪打蜡咯佢，真系整扑街嚟嘅人系，你老尾，喂，即系呢啲人好心收手啦，有阵时你见到佢真系唔捻抵得噶嘛，成啦租质嗰啲后生嘅， 唔系噶，系受欢迎过佢就租质噶啦，唔理年龄， 眼红啫嘛，唉，根本上佢个个都眼红，边个红过佢又唔抵得，老实讲啊。你呢班咪熱狗冇撚曬話語權啦，收皮啦，啱唔啱啊？仲喺度捧你嗰本咩《城邦論》係聖經啊？屌你老母！你嗰本《城邦論》一時又話出第二集，又話第三集九啊幾集，你賣書就賣書啦，講撚到你自己嗰本係聖經，係唯一咧香港係可以走正道嘅唯一嘅 option。佢不嬲都係咁嘅，嗰班有即係嗰班熱狗啊、清城嗰啲信眾啊，嚇、啊！ 又话你搞到佢冇大总统做嘛？ 系又话诶呢啲嘢，其他人咧唔跟城邦论咧就系即系叛变吓乜乜乜乜悭啲啦！屌你老母，条条大路通罗马，总之任何一个人系做得到佢嗰个目标，经唔经过用唔用你呢套城邦论，咪一捻样。最紧要系个目的，唔系个手段啊嘛！你嗰个城邦论只系其中一个即系叫做可行嘅手段啫嘛，但系都唔可行啦！喺你第一步即系。参选系嘛，成为呢个民意代表嘅时候，代议事嘅时候，你已经失败咗啦！屌你咪输俾邓家驹啦！ 人嘅问题喎， 呢 个 shameful 系嘛？呢个非常之羞辱性嘅，输俾邓家驹，屌你后尾真系戆鸠鸠嘅人真系，即系佢又讲到其他嗰啲全部都系垃圾，唔值钱嘅。屌你老味，咁你又点啊？你佢哋嗰套城邦论都犀利啦。如果你嗰套城邦论系圣经，屌你老母又新约又旧约又乜嘢，出咗几本噶嘛？记唔记得啊？又唯文论又乜柒论，又城邦论二，即系好似以前啲港产片噶嘛？赌神又跟住赌神二，屌你咩？赌神三之少年赌神，屌你老味真系。 又整啲咩咩神龙赌圣啊，街头赌圣， 跟住出几廿百集。屌你老母戆鸠鸠嘅 呢条路咯，整啲咩咩黄天极杀榜个垃圾书， 咁啊呢啲又系整啲垃圾书嚟嘅。屌你咁黄天极杀榜，激乜卵嘢？实第一你系滥用黄天嘅名义，呢迟早有报应，依家都报紧噶啦，现眼报噶啦，呢啲热狗系嘅啫。 佢哋真系俾天收， 已经系现眼报啦。咁啊，第二咧，你出埋喺啲咁嘅咩黄天极杀榜，一捧个乜卵嘢萧杰就冇卵人识啦，大佬啱唔啱啊？ 咁样又衰添，仲要。 喂，我好认同咧，其实我真系好认同咧。郁文有一句说话讲得非常之好嘅，系咩咧？就是、当初如果唔系佢捧你啊，呢个陈云根冇捻人识你啦，大佬。你只不过佢一个岭南嘅一个教书佬啫嘛，仲要系俾人踢走嘅啫嘛。嗱，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佢嗰本书。嗱，佢依家花千树嘅新书啊，阿亦有啊，好似欧文 send 过俾我嘅，我依家抄翻出嚟先。乌你老母，佢自己话咧写咧，佢岭南大学退休噶啦，啲贱人嚟嘅，话俾你听啊！ 唔系你系知唔知佢退休啊？你起码成个被逼退休啦，系嘛？ 乌你乜？唔系嗰阵时你记咩？佢讲咩啊？佢向对外宣称自己系受到政治迫害嘅呢、這个仆街系。 即系花千树就咩啊？休息一下。 喂，原来话自己退休啊？咁嗰阵时点解要撑你去退休？你荣休啦，屌你老母，啱唔啱啊？撑你老母啊？咁你咪呃晒全世界你个仆街！嗱，我有数俾大家睇啊，吓啲嘢唔使买嘅呢啲，屌你老尾真系。嗱呢啲啊，佢嗰本新书啊，喂，2009年阿死鬼也斯系咪啊？嘅因为佢嘅关系，一定系屌你老母，你告我诽谤啊，笨柒，屌你老母吓、啊，受聘为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2016年中退休，喂，你退休喎、啊，吓、啊，你嗰阵时又俾人政治迫害？你退休定俾人政治迫害啊？ 讲清楚、啊， 乌你老尾就好唔同噶、啊，你知唔知啊？退休系好捻忠诚噶、啊，吓、啊、退休嗰个唔会个个退休噶啦，系咪先？ 冇再做咁啫。 咪够年龄咪老嘅咪退休咯。喂，你嗰阵时唔系咁讲噶，你哎呀，我俾人政治迫害、政治打压，屌你老母真系。 根本上你因为冇研究嘅产出嘛，讲个白鸠几廿次啦，花千树嗰啲书就当系你嗰啲咁嘅即系专书，你学术专书。 最后系阿富三文治 吓， 最后阿富三文治啊嘛。 系啊，点解阿富三文治都摆得埋去你嗰个 CV 嗰度？你真系戆鸠鸠啲人真系。喂，你冇将 Facebook 嗰啲 status 摆埋上去， 把平时倾偈录音摆埋上去。 系啊，屌！哇，如果系咁啊，我去做教授啦。哇，大佬，我将本土台嘅粗口节目、不良节目啊吓啊， 不良 啊，不良啊，可以去广播事委员会投诉， 封你个台， 封你个台，系嘛？你唔使做司徒明。 不良啊！ 唉，唔啱就要打啊！呢真系，喂。咁系嘛？嗱，你陈文根，你讲清楚啦，一时或者即系呢啲人咪扑街嚟嘅咯，系咪啊？喂，原来你系退休嘅，咁你唔好搞咁多嘢。嗰阵时讲到自己乜乜陈， 退休同被直线比确系好大唔同啦。 喂，嗰阵时又话， 即系任何人都会退休噶嘛。 因为政治原因咧，就唔俾做。喂，你可以咁，你如果被逼退休，你就被逼啊，啱唔啱啊？多卵鱼啊，人都 你讲被令男辞退啊， 咁啊唔得。咁啊，好负面嘅，如果俾人辞退就， 系啫。 啊，喂，原来嗱 ，Chris 井咧就讲啊，佢话咧之前港台有哲学节目咧，佢出个 title 又系退休教授啊，屌你老母，你吔屎啦你，退休教授啱唔啱啊？咁你嗰阵时又冇困鸠， 都未到都冇退休啊？ 喂，嗰阵时你冇困鸠嗰啲人，喂，好老实讲，喂，你又话佢未够年龄，我唔知佢几多岁啊吓，但系嗰阵时我哋都 check 过啦。阿陈志稳商台嗰、那个，即系嗰个头发好浓密嗰、那个，即系王喜个亲密战友嘅志稳大师啊，原来大过佢两年噶嘛。 喂，人哋后生， 但系人哋后生过佢十年咯。个年龄系大过佢两年，但系人哋嗰个外观系细过佢十年啊嘛。啱唔啱啊？即系咁，所以就唉，即系呢啲咁嘅卵人，即系希望呢啲，不过呢啲人冇用，你话佢冇用。佢都咁得戚啊，系咪先？吓、啊、咁你话一句，我哋又讲你一句咯。屌你谂乜斗长命，我哋一定赢你，系咪？ 佢咁亏，讲句嘢都好似武器咁啊！ 喂，谂我讲个成日嘢，同啲益友，我翻嚟都几好中气，又唱啊，头先又唱千载不变。 即系你又晒自己好多益友揾你啫。 唔系，唔系咁样讲，即系话 有冇人揾我？其 实即系后生有本，而家有咯。喂，我真系喂， 可能又唔知点解自己供咗过去噶嘛？ 喂，有啲嘢有喂，头先阿 Samson 先问，喂，阿兴旺请有冇嚟啊？我话我有啊，买咗你书啊，我佢又成日都唔知啊，咁样讲。 边个 Samson？ 即系阿曾生，即系普罗义工咯。 哦， 吓吓吓，咁所以梗系有人问你啦，大把人问你。 我有阿 Frederick， 佢都唔识我。 吓、 啊，我阿 Frederick 咯。 边个 Frederick 啊？ 阿 房老房扎行啊！你想即系品尝佢嗰条扎行，慢慢 睇佢个扎行啫。 喂，你变咗刘公子喎，依家知唔知？你知边个刘公子先？以前有，喂，以前有刘公子。 大楼啊？ 喂，唔系大楼就喺希慎嗰度咩啫？喂，嗰、那个刘公子好贵噶，以前有个人专系买嗰啲即系男 model 啲写真咧。喂，佢成版成版咁买嘅书系。买晒噶几千本噶， 系咁热狗快出啦！ 热狗搵 咩出啊？版书咁送俾人咯。 咪热狗有男 model 咩搵咩出啊？ 自己出咪得咯。嗰个咩黄杨达佢即系我今日贴咗出嚟啦。佢话点解出嗰啲咩叫音乐专辑啊？所谓即系咩咩我想食讲。 唔系你 send 俾我，唔系你 send 俾我贴出嚟讲兴旺诊。 好。 即系佢又想玩道德骑劫嘅吓。 系、啊，不过我想度遮咗大半喎，喂，你个笑样。 哦， 我 send 俾你先。 屌你老尾！喂，仲有啊，佢今日啊俾人投诉啊，我哋一齐集体投诉得噶，你知唔知啊？ 佢旧年试过玩呢招啦。 你老母閪搞捻到，即系呢啲系战斧嚟啊嘛？你明唔明啊？关你捻事咩？你封杀到我咩？吓、啊？呢个我今日喺屋企开台，你封杀到我咩？呢个八婆 投诉你啲咩先？ 屌！我一讲嘢又话我有噪音啊，喺度扮嘢啊，又即系 send email， 成日喺度即系喺度叫我拎支麦喺度讲嘢，点解冇噪音啊？ 你老母閪，你咪一样喺度喂！总之嗱，我啲益友发动啲益友去投诉翻佢，反投诉，屌你老味！你唔好啦，开 live 啊！你个仆街， 屌你妈真系兴嘅！ 啱啱咪陈今日喺度即系开麦咯。 系啊，喂，投诉佢，屌你妈话佢有噪音，你真系正扑街嚟啊嘛！呢啲人系你封杀到我咩？依家我要喺屋企开啊！你封杀我咩？吓、啊、你真系怼冧我啊！圆月弯刀啊又，屌咩钟嘉欣啊又，戆鸠鸠你真系，你封杀唔到我嘅嘥气啦！陈秀慧、黄杨大、周皮啦。玩埋晒咪呢啲嘢成日喺度， 都冇你都冇喺 Facebook 开直播都有噪音。 喂，佢实唔认噶，喂佢实唔认话系佢发动噶，屌你老母一定入你数啦！你老母系唔系你系边个啊？你老尾真系有捻人理我咩？根本上系咁啊，系得呢两个八公八婆话俾你听，你老尾閪真系啱啊！一投诉反投诉啊，唔好捻俾佢喺度做节目，咁捻得戚呢人。喂、哎，我讲翻你嗰个先，佢讲乜嘢？ 我先我张图俾你啦， 唔系一讲就兴嘅呢啲友系，以为可以即系搞到我冇得讲嘢，点冇得讲啊？喂，你嗰个有个哈哈笑，有冇啲冇噶？咪你遮住咗，睇唔到佢嗰啲嘢快捻住啊！ 系啦，咗重点喎、啊、已经。 O K， 唔系唔紧要， 我写翻原文俾你。 你 send 原文俾我吓，你 send 原文俾我。 你讲住先啦咁。 啊，我讲先嗱，咁咧就。电话号码81912047，130条线啊！咁嗱，有啲益友咧就话吓、啊，即系呢班人阿 Frienda 就话咧太得闲啦，呢班友冇生意做，系啊系啊。嗱 ，Eki 村就话佢哋嗰边咧好嘈，系啊，好嘈噶，可以欢迎大家任投诉。啊，我啊依家真系想睇下佢，屌你老母，我依家由静音模式吓、啊，屌你老尾！你投诉 嗰边系啲职员好嘈，啲系冇其他街排埋去嘅。 咩其他街排埋去啊？ 即系佢全部都系职员多个人噶嘛。我经过两次都系前几日我去。 系佢嗰边嘅职员多。我话我依家讲紧啊，我话你依家入，我依家行入，我仲睇你有咩投诉？投诉我臭啊？吓、啊，投诉我样衰啊？我睇下你有咩嘢仲有可以投诉我嘅？你屌你老尾真系玩埋晒无捻为嘢。你老母收档啦！你哋屌你咪真系猛捻到你死嘅人真系无鸠柒尿。好睇下你嗰个篇文章先吓，汪洋呢个写乜嘢？ 我未 cap 完啦，第二章有。 我、哦、有， 即系佢好长因为。 O K， 嗱，我一嗱依家放俾各位益友睇先吓，第一段好捻长喎、啊，最尾又系叫人哋捐钱，一定系啦。我唔 重点啊，你讲咩都其实贴呢句得噶啦。 嗱，佢话今年咧就热狗出两只音乐专辑，话咁卵犀利嘅咩？仲音乐？ 咁佢求其，我想食个面都系当歌。 咁唔使啦，咁我嗰啲歌仲正啦。不要条嘢太远。屌你！ 你今日作咗伴手啦。 我屌，我今日嗰改编嘅嗰首，嗱唱下先。屌你谂乜唱我哋嗰啲仲好啦？你老尾。怕乌蝇，守孤一旁怕乌蝇，说不出怎么读数，未够数，货金已没有富穿窿，从前发大梦，随意玩弄。还物谋半边，结果已揭盅。啊，送俾你嘅，屌嘅你真系，好、oh， 我哋唔出专辑嘅，话俾你听，呃钱喺度嚟咩？ 上网有得听噶啦，有啲 上网听就得啊。跟住话咩啊？呢、這个咩陈碌二嘅实况唱作，而家又有呢个孔文希嘅古诗唱游，总共33首歌，超癫。啊，有人问咧，其实系点样做到？其实好简单，答案就系咩？其实做唔到，咩其实根本就做唔到，只系硬着头皮做。我就因为我任性想做，屌你咩呢啲真系拉 即系佢 嘅阿次， 佢即系收你啲钱嚟实现自己梦想啊！ 喂，咁我填嗰啲词，好老实讲，嗱，唔系话我乜乜嘢认屎认屁，喂，好过你嗰啲几廿倍啦，系咪啊？讲少咗啊，几廿倍都，但系大家可以得闲去即系品评下啦吓。小弟都喂，我都创作过唔少歌词噶吓，即系摆喺 YouTube。其实我哋本土台 channel 系有嘅 YouTube 嗰度啊吓。 咁有啲咩介 J 歌嘛？ 咪有交歌嘅，有主能够啊，即系好多首嘅。咁因为正经嘅有个情歌有啦。系嘛？喂，我爱情书都出过两本啦。其实根本嗰两本又最好卖，你咪出两版嘅。 边两本啊？ 即系 Middle Finger 嗰两本啊，卖得最好嘅嗰阵时系，知唔知啊？ 咪有啲衰嘢不良向你表白咯 吓。系啊，嗰阵时好犀利噶，你真系唔知啊！即系卖几多本，唔好讲，一阵间又报税局啊！屌你咁啊！喂，乜鬼？喂，嗰阵时真系 OK 噶，话俾你听，好 OK 添噶。 OK 仔啊 嘛。OK 仔系咯，温拿噶。哎，唔好讲我呢个，讲翻佢先。即系咩？即系佢想唔知想表达乜咁卵长？跟住又话， 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佢收你钱就做佢想做嘅嘢咯。 吓、啊？咩？其实系你跟住又系夹硬做，根本上佢系将两句讲完嘅嘢拉布啫嘛。 系啊。 咁我睇埋你下一橛啦，吓、啊。 下半部嘅就重点就系最后一句咯。 下半部嘅重点，哦，咪又系，咪又系咩？请支持订购佢嗰个咩咯？60几蚊一个月咯，睇 Netflix 好过啦，嘥钱啦、啊，订你嗰啲。 因为你几廿蚊食咗嗰个啦， 几廿蚊去翠华食咗佢嗰个啊，60几蚊。 去天天鱼港食餐嗰个啦， 天天鱼港执咗。唉，去泰兴食好过啦，食叉烧饭60几蚊，即系唔好喺度嚟话咩咩咩作粤语歌啦，我都作唔少啦，悭啲啦。 喂，佢系话冇人冇人打呢个战场，我哋所讲即系冇人作粤语歌嘛。 唔系佢边度写先话？ 大把啦，大佬。 边度写冇人作粤语歌啊？ 即系诶，佢话冇人去打呢个战场粤语流行曲，边度写？中间嘅可能上一张。 O K。哦，系啦，喂，嗱，又喺度嚟夹玩道德，即系呢一个骑劫捆绑啦。佢话其实系点做，其实做唔到，大家夹硬做，因为做呢件事有意思，因为大家都讲保卫本土粤语文化，但流行曲呢个环节却冇人当作战场，冇人打嘅战线就唯有佢哋打，夹硬打，收皮啦，唔该黄杨大。 喂，唔系话已经系官话俾你啊？ 大家是其是非其非，喂，我都作过唔少啦，粤语流行曲，不过依家我又冇乜兴趣，一唔作啫嘛，我本书有写噶，我唔系费事，即系为赋新词强说愁系嘛，喂，到我有灵感嘅时候，我咪又写咯，系咪？即系其实我书都冇写，因为我都几懒惰啦，所以有啲写到大半又冇写。喂，我揾咗人唱噶啦，其实系，不过写一大半 有啲写咗冇出添， 吓、啊、有啲写咗冇出添，我都有做啦。 有啲咩大魔控啊？首歌叫做 喂，如果啊，如咩啊？有啲咩话？ 有首歌叫大魔，我记得 系，咪嗰首出咗嘅，揾你个老友 carry 唱啊嘛，唔好讲啊呢个。跟住嗰个刘冠全啊，咪有个 Witch Billion 嘅。 改好多啦！ 喂，大佬，佢嗰啲就已经粤语文化啦，啱唔啱啊？唔愿爱妹每个年，唯一喜欢咬边。我个春袋，你个春袋，互咬先至系甜。日日在华山论剑，梦幻着互咬双边，携着爱想去断杯，一世不变。喂，呢啲系咪粤语文化？屌你咩啲通俗嘅文化啦，已经系。咁你唔好颁个枪，颁金针奖俾阿刘冠全，多捻鱼。咩叫冇人去做啫？日日都有人去做，你上个高登啦，啱唔啱啊？ 成日都有改歌噶， 大把改歌啦，边冇人去做啫？冇人攞嚟搵食啫，唔好意思，咪冇人去做， 即系冇人好似你咁无耻 嘅。你作埋晒啲唔知乜柒嘢歌， 我想食个面啦。 呢啲歌嚟嘅咩？ 咁 我求其、 哎、我求其 up 佢都可以 我求其念口王都得啦，啱唔啱啊？汪洋正扑街，汪洋正扑街，你咁啊都系歌啊？呢啲咩歌啊？黐捻住，我搵人 小明上广州。 你唔好喊音啊！系，汪洋正扑街，佢碌嘢啊，碌悠悠。唉，汪洋啊，话你知，佢啲臭书竟系好臭。 系咁啊！ 屌直直作歌得啦，咁样我哋，屌戇鳩啊真系，咁样叫歌啊咁样，我哋好听啲啊呢啲， 都有趣好多啦。 唉、哎，即场作歌系嘛？屌你真系正唔正先呢啲？岂有此理！咪呢、這个真我冇谂到你谂噶喎，呢、這个同小明上广州系啱音。 我整翻首歌俾佢咯。 咪继续咗得噶，你要即即作歌，因为你学阿尖苏系嘛，当欢乐今宵咁玩都得啊！屌你后尾真系好听过佢嗰啲啊，大佬。唉，整首汪洋正扑街系嘛？唉，系我啊， 唉，咁啊，等你找数啦。 系咪又一首歌啊？咁又，屌真系，老尾咁啊，一首新歌系有晒 melody 啦，已经横掂你啲词啊，乱作噶啫嘛，系嘛？我哋都得噶，压埋韵添啊，老尾真系。一定好听过呢个陈六二，我可以继续啊！你有冇灵感啊，兴旺陈？ 要度噶呢啲大佬， 唔使度噶，喂！我哋搵阿小明上广州嗰首歌词先，好捻过瘾喎！我觉得，屌你，即场作啊！你真系啊，喂有啊，真系。 唉，咁咪都好咯。你整咗陈秀慧，我哋整翻首俾汪洋平衡下先。 系啊，咪嗰阵时都有噶啦。阿嗰阵时阿潘，你记唔记得边阿潘啊？做社工嗰、那个咩汪洋达咩咩咩 汪洋达 系汪洋达，我没有办法为你清每箱积货，系咪啊？屌呢啲都系歌啦，大佬。 佢有首歌唱你嘅添， 唱咩我啊？ 倩女幽魂嗰个嘛。 点唱啊？ 你 唔好乱唱喎，吓！ 你问翻佢，系有首噶， 系咩？ 系啊， 咁不如作埋《汪洋正扑街》好过。唉，好搞笑啊！呢、這个真系，咪呃晒佢哋嗰啲嘢落去系嘛？啊！ 我好未找数，记住。 哦，咪好快作起啦、啊！呢啲大佬一有灵感啊，啱啊！头先作两句啊，已经啊，正啊呢啲。唉，佢老尾。哦，咁我哋咧就喂，啲阿基哥嚟咗咩？依家啱我哋收听紧啊，吓边度啊？ 唉，系啊，佢留言已进场啊，基哥。 哦，欢迎，喂，基哥。 因为我有买本书嘅，就签个名嘅人。 喂，你可唔可以喂？大家可唔可以 cap 低阿基哥嗰个留言啊？欢迎欢迎基哥嗱，我哋呢个基哥啊，我哋呢个网台真系唔曳噶，大佬系嘛？依家 Facebook 咧就1200多位益友听紧，咁啊 Face 诶、呢、這个 YouTube 嗰书咧都有700多位益友噶，加埋啲2000位噶，依家系。 哇，基哥会唔会封烟讲下本书？ 基哥嗱，绝无督数噶，已进场欢迎你，基哥啊，欢迎欢迎啊！喂，嗰晚又唔好意思啊，基哥，我肚饿得滞啦，就出咗去食饭，食吉野家，我惊胃痛，因为咁啊，祝你嗰本书咧啊，真系大卖啦！基哥呢本新书我嚟讲下啦，基哥进场，冯剑基那一条窄巷啊，不过咧就我建议咧就系唔好摆喺嗰啲即系女优嗰啲。 好尴尬，你会写都写真集去中间， 唔系一咧， 即系我去，我惊咩人误会买其他啊嘛， 唔系都唔系好，即系呢个首先咧呢一个标题都颇堪玩味啦，系咪？哪一条窄巷？咁但系就摆喺啲女优嗰啲，即系你知女优就好多嗰啲路线啊、事业线啊，咁你摆个窄巷喺中间，系以为系写真集， 好尴尬啊埋佢嗰 阵，系啦，即系我哋有啲有埋佢都好尴尬， 我拎 错 书啊， 系啊。咁原来喂，即系要同嗰啲人离远讲，话俾本基哥嘅新书噶，咁啊真系得啦，系嘛？即系呢本系值得推介嘅。冯剑基那一条窄巷系基哥嘅最新著作吓，咁啊即系祝福佢啦，系咪？即系离开咗呢个泛民之后吓，继续咧系即系 阿基哥好似退埋党啊嘛， 啊退埋噶啦，系啊，咁因为冇嘅呢个郑宇石呢个咁嘅八公系嘛，郑宇石真系个八公嚟嘅，话俾大家听。喂，佢嗰阵时啊喺 City 啊，嗱佢系真系林老邓冬菇啊呢、這个人，真噶，唔系我喺度诽谤佢噶，你告鸠我笨柒，佢剽窃啊嘛，郑宇石系牵涉啊剽窃啊，吓、啊、即系等同阿黄杨达抄书一样啫嘛，吓、啊、你依家喺度嚟指天笃地，又话即系阿基哥咧就唔系呢一个嘅， 即系佢我睇咗一啲啦，今日佢就话阿郑宇石就强调我哋会跟机制支持你做 Plan B 嘅，不过讲完呢句之后咧系咁劝佢，啊你真系选会选唔到噶，民主罪人、啊，系咁即系咁疲劳轰炸啦，同阿朱海迪同阿，都仲有个赵家贤好似 吓， 系咯，我睇住呢度咯。 嗱呢个咧就呢个咧，我哋就可以睇睇咧。郑宇石嗱，2015年5月21日嘅报道吓，咁咧就屡次被揭丑闻嘅郑宇石咧，再被校方降职吓，咁、啊、咧就20年前咧已被投诉涉嫌剽窃咧，最终降职收场嘅佢咧，去年再被投诉咧，即系呢个2014年啦吓、啊，再被投诉涉嫌学术剽窃，由校方立案调查。城大近日回复咧查询嘅时候就话，有关调查已经完成，并提交大学纪律小组审议，将结果咧就系、是、会知会学务副校长同郑宇石本人。咁咧就记者发现啊，郑宇石喺城大网页中嘅职衔咧，近日咧就已经悄悄啊由讲座教授咧就邓东姑为教授啦，并且咧系不再列席大学嘅教务会，反映咧佢已经俾校方咧邓东姑啦，呢、這个即系剽窃狗咯。 仲有另外一单关于阿郑宇石郑教授嘅，真系，佢早排早几日佢有个前助理出书， 嗯， 话佢收呢个美国民主基金钱啊， 嗯 啊呢、這个有新闻噶 ，OK。即系呢个系俾人指控佢收钱啊，收美国佬钱啊，系咪啊？ 直接都系咁样讲啊！ 咁喂，呢啲冇问题噶，喂 ，Fox 都系有登过出嚟噶啦。个问题就是你唔申报啊嘛， 唔认啊嘛。 喂，我哋成日都觉得嗱，政治捐献、政治献金冇问题嘅。喂，你唔认啊嘛，郑宇石啱啱啊？你跟住就话 好似民主啊，唔系呢个民建联咁，佢讲到明系同中联咪 冇问题噶。喂，有啲人踩佢话， 自己咪睇。 喂，有啲人踩佢话几幅字画， 事咯， 系啊，几千万，但人哋嗰幅字画几千万系嘛？ 喂，摆到明就系 喂 俾面啊。 喂，但系嗰个系有公布噶嘛？啱唔啱啊？咁嗰幅画值唔值几千万就见仁见智啦，系咪？我觉得未必值啦，但系佢系一个政治献金。喂，咁佢借嗰样嘢，借嗰幅字画嚟到去，即系科水啦，其实系咪科金啫嘛？其实都系另类，啱唔啱啊？喂，咁佢系有申报嘅，我觉得冇问题嘅。但系你呢啲咁样收咗钱，喂，你长毛嗰啲都系啦，屌你乜？点解会俾人系咁揼你啫？因为你收咗钱，同埋李卓人都系啦，记唔记得嗰阵时袋住先啊嘛？捐钱俾你个党，你自己袋入自己户口，俾人踢爆咗先呕翻出嚟。喂，呢啲 即系你嗰啲唔系几百蚊几百蚊咁，啲市民咁捐俾你嘛？系一大嚿咁样。 屌你嗰啲几廿万啊，几百蚊就屌咧，几百蚊冇人理，冇新闻价值啦。屌、哎、真系呢，所以系冚唪唥贱人嚟嘅，真系。所以基哥真系要。加油啊！ 即系同埋呢个长毛贼同埋呢个李卓人，你有一个好大问题，佢代表工人噶嘛，工人阶级噶嘛，自称 系。 咁然之后，苹果日报啊，一传媒嗰啲，即系涉嫌剥削员工啊，将啲所有员工变外判啊、自雇啊咁样，佢全部唔出声噶嘛。 系 呢个先系最大问题。 唔系阿边个好捻罩嘅人，你提佢嫖事啊，多啲提，因为好捻冇面嘅。我话俾大家听啊。作为一个学术界捞咗咁耐嘅人咧，如果佢系俾人即系确认咗佢系学术剽窃咧，好捻冇面嘅系。 呢样嘢要学下汪洋。 嗱呢啲可以多啲提，即系等于咧，我点解提亲啊民主阿婆陈老太就一定提十成按揭咧？冇面啦、啊，因为提呢啲嘢系咪？所以以后大家提亲郑宇石可以帮佢加 title 上去，就系 剽窃教授， 系啦，系啦，加呢啲咁嘅名字上去帮佢，屌即系等于恩行啫嘛，要加噶呢啲嘢，等佢冇面，屌你老尾真系咁捻得戚啊！你判断啊？ 陈文根就系低过邓家彪嘅陈文根， 系啊，比邓家彪更低票数嘅陈文根，屌你咪葡萄柚，葡萄园啦、啊，天琪有葡萄园啦、啊，好天，我讲翻呢一个咩啊？阿青阳出版社佢本新书系啦，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喎吓，基哥嗰本杂行啊吓， 系，同埋佢条佢唔系杂行嚟噶， 诶、那、嗰个唔系，你讲咩先？ 佢 嗰条又倾又砌嘅泽行嘛，佢所讲嘅泽行 系 唔系啊？而家民主党同公民党都又倾又砌啦。 喂，好老实讲啦，你话基哥嗰阵时入林立会，话佢又倾又砌唔啱，咁你民主党咪一样入咗去？咁你咪系喂基哥就系又倾又砌嘅祖师爷啦，大佬！你呢啲咁嘅民主党嗰阵时又话，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啊？系咁唱衰啊，徐庶啊，即系呢个。佢阿媽喺廣州嗰一位叫劉千石啊，就話咧，即係老千石啊，即係話佢咧，即係投共啊，跟住又話佢， 因為嗰陣時阿劉千石主張大和解， 係啊，嗰陣時主張大和解，屌你老母，你而家泛民咪做撚曬，做撚到十足，做撚有突啦，屌你老母，啱唔啱啊？又傾又砌，喂！依家你係咪中聯辦？係咪拉？係咪你哋係咪入曬去啊？民主黨大佬，工黨啊，李卓人。 因為阿基哥條唔係雜項嚟噶，已經闊租咗啦。 咁你有乜可能再鬧阿基哥啫？呢啲嘢啱唔啱啊？你自己做得十足，過之而無不及，係嘛？跟住又鬧人哋老千石搞大和解，你咪一撚樣，你依班全部都係喂嗰陣時最好笑啊！話唔好原地踏步咧，話阿司徒蛙嗰陣時講噶嘛，話原地踏步就好過即係。行错啊嘛，记唔记得啊？ 余若薇系嘛？ 我唔即系呢啲要抄翻啲前尘往事啦。零五年政改嗰阵时系否决咗噶嘛？嗰阵时阿老千石就投弃权啊嘛，大佬。 你讲起司徒啊，我睇谂起有啲书一啲内容，阿基哥都可能啱听，即系阿基哥做咗呢个林立会议员之后，阿司徒话嬲咗佢十几年噶嘛。 吓。 咁到09年呢就无啦啦即係和解喎，司徒华主动。 係。 咁咗10年就即係入中联办嗰啲嘢囉。 咁呢啲咪就係为咗嗰个。 係咪肯定咗阿基哥早期十几年入去有经有势先。 绝对係啦。咁所以你而家唔好再闹佢话即係嗱，如果你係不嬲唔认同 佢。由头到尾反对嘅你可以闹。 係你可以闹。 民主党啲冇资格囉。 係啦，你呢啲点样可以有资格闹人，又话基哥嗰啲唔系。即是民主啊，佢唔属于泛民一样，唔属于泛民唔紧要，但你话佢反民主，我唔觉得佢反民违反民主原则咯，系咪啊？ 我觉得赵家燕同郑月石违反多啲。 系啊，你哋违反多啲咯，你睇下你哋个初选机制系点样运作嘅，大佬吓选捻完又唔应，为咗逼走阿基哥就系无所不用其极。 朱海迪就喺报纸话唔可以俾冯检基做 PM 之后，自己又唔应。 咪唔好做咯，唔紧要噶，你继续啦，你去选你咪系输，你姚松炎得偿所愿啦，得偿所望啊，输埋，恭喜你系嘛，系嘛，送晒阿叻嘅金曲， 不知何年可以， 不知何年何月得偿所望，嗱、恭喜你啦，依家俾阿郑永信做咗啦，依家恭喜晒啊，啊郑锦忠先生嘅公子系嘛。靓仔过嚟啦，人哋嗰个选都，屌你我投佢啊！ 咁争好远啊，大佬！ 哇，扭你巢皮金， 呢个皮光肉滑。 屌你咁，你个巢皮金啊，嗰啲师奶唔投你啦，换人啦，选阿基哥。基哥咧，虽然都唔系皮光肉滑，我唔知吓，但系佢起码有一个亲切感。嗱，基哥如果系选咧， 基哥起码喺个区度呕咗好多年啦。 我话俾你听。基哥去做 Plan B 赢梗啦，上一次点会郑永信即系郑永信即系拍马都未追得上啦。咩啊？ 你讲基哥做 Plan 系啦，如果基哥做 Plan A 嘅话，屌你乜赢捻咗啦，戆鸠成班泛民根本就为咗自己唔中意阿基哥系咪？纯粹自己嗰个嘅，纯粹系出于自己好恶，成日话要大局为重。你大局为重，上次补选你应该揾阿基哥去，而唔系揾嗰个朱海迪力捧过一只咁嘅姚松炎去啦。屌你老母，姚松炎又冇地区工作嘅经验，又本身系空降嘅，又唔喺九龙西咧，又好沉实嘅，即系装脚乜柒你都冇。又冇地区选举嘅经验，佢功能界别嘅啫嘛，嗰阵时几千人嘅啫嘛，屌你老尾， 仲要放弃咗佢原本嘅界别添。 唔系，同埋呢条友当初做到八个月嘅立法会议员，系纯粹话好彩嘛，系因为建制派系嘛两个相争，你如人得利啫嘛。你攞嗰阵时个票数不足四成嘅，唔好意思，你当选嗰个咩嗰个测量界啱唔啱啊？你再搵人去选，你都输捻到一扑一碌啦，七个一皮啦已经。你放弃你原有嘅界别走去嗰度空降嘛，如果基哥去选喂赢咗呢已经点输千几票啊，系咪输千几票啊定万几票啊， 输好少 啦，输好少啦， 输马比。 係啊，输马比囉，几紧张啊嗰晚。 惊佢唔使， 你哋咪找数添？天天鱼缸打边炉 找啦，下个礼拜约你，你话唔得闲咗嘛？ 公干啊！ 公干系咯，喂，即系话俾你听，喂，基哥喺嗰度，即系你唔满意佢，你唔中意佢都好啦，即系大家唔同政治立场唔紧要，大家讲个事实啫。喂，佢开咗30年，啲老街坊识佢啫嘛，啱唔啱啊？喂，一呼百应啦，丽阁村边度系嘛？上次。佢俾人介绍咗啫。 阿基哥啲政治立场唔系同你完全一样咁啊，所以唔支持佢做 Plan B。咁就唔好搞初选啦，咁个个都唔一样噶啦。 系啊，咁唔好啦，唔好搞初选啦，啱唔啱啊？多捻鱼，使乜选啫？ 喂，大部分都唔一样噶啦，系最核心嗰几样原则一样噶啫嘛。 跟住又话基哥唔民主，佢边忽唔民主？你话俾我听系嘛？跳嚟啊！好啊，我哋听电话未啊？喂， 好好听啊！ 喂嗱，喂，但系咧讲听电话之前嗱，记得呼吁啊，各位益友。听日咧就我系会8点咧就系嗰个官方时间啦，喺明报出版社个摊位咧就恭候大家咧驾临吓，咁记得支持下小弟咧嗰本新作叫做《越难越爱》，咁咧就 几点到先？你8点坐喺嗰度？ 唔系8点坐喺嗰度啫，咁我会早啲到嘅，因为有啲益友咧就会早啲离开，咁你到时大家咧。PM 我就得噶啦。如果你系冇，即系你8点夜晚8点已经走咗啦，或者要出去食饭，咁你早啲通知我吓，我要 PM 我咁就得噶啦。如果唔系咧，你8点如果唔系8点咧喺嗰度等吓，咁一定见到我吓，点都会出席。好啦，咁我哋就听下电话喎，好唔好啊？嗱，输2470票啫嘛，上次喂，如果揾基哥去啊，屌点会即系点会输啊？唉。你话系咪啊？ 其实搵个正常啲嘅都可能会输。 佢攞嚟输啊啫嘛，呢啲多鸠鱼啦。好啦，你而家讲咪听电话之前讲埋呢样嘢先。你而家话搵阿李卓人做 Plan B， 又系多捻鱼。李卓人不嬲喺新西噶嘛，啱唔啱啊？你唔系嗰区系嘛？咁你刘小丽系嘛？不过唔系噶，未必噶，因为刘小丽呢个八婆好捻多人支持，唔知点解戆鸠嘅，有啲人系 佢靓啊嘛。 嗱，我 对呢啲咩残次齐啲人嚟讲，佢靓咯。 我系唔会同意话刘小丽系一个靓女咯，我觉得系。 即系客观咁讲，咁一个刘小丽，一个王亚文，咁啊刘小丽系咪正常啲先？ 你揾刘佩月去比啦。 喂，咁刘佩月冇得比啦，揾新垣结衣更加冇得比啦，系咪啊？ 揾边个话？ 新垣结衣啊。 哦，咁你揾阿陈法拉更加冇得比啦。 咪你揾嗰啲咁搞啊？ 即系你揾阿李卓人去做 Plan B， 你其实都系想呃走阿基哥啫嘛。讲嚟讲去，系嘛？ 咪你系咪应该揾翻基哥先？ 其实你揾佢系赢紧噶，佢呢个区做咁多年，系嘛？做呢个补选嚟啫嘛，只抽只点会输啫？多余。好，我去听电话。即系啊，等佢唔抵噶，系会。 诶，你可以睇下嗰本书噶，《冯剑基条窄巷》 吓、啊，咪睇下先。你系咪已经睇晒啦？呢本书已经系 我睇咗10多页啫嘛。 喂、嗯，其实你不如讲少少啊，帮阿基哥讲下呢、這个，我觉得可以。 讲咩？ 唔系即系你呢、這个 佢，我睇一开始就讲翻佢嗰阵时个Plan B 嘅争议，即系佢讲到好详细，咩开咗几多次会啊，点样俾。朱海迪啊、姚松炎、赵家贤同郑宇石疲劳，即系轮流疲劳轰炸啦。 吓， 即系咁系咁话你输嘅，你输嘅。不过如果你会出我支持你，不过你会输嘅，同埋你会做咩历史民主历史罪人咁咯。 哦， 即系一路讲支持你，又一路讲咩咯，又系咁说服你唔好选咁样。咁另外，即系我记得嗰啲就系佢讲2016年唔系全线收皮嘅民意， 系 即系区议会选立法会选举。 系 咁，然之后民主党咧就扮 friend， 即系我理解有扮 friend 啦，佢冇直接咁讲嘅，就揾阿何俊仁同埋阿高达啦，嗰个叫咩名啊？ 李永达系啦， 系啊，就同佢讲话， 好似好烦嘅啲花名，一个高达，一个高达， 即系。 即系咁点啊？高达点讲啊？ 即系你有扮 friend 啦，咁样，即系话你有咩需要帮手啊？即系我可以，即系民主党可以帮忙，话一齐约高官，即系去倾偈。之后话咩有啲事行动，即系有啲示威嗰啲可以一齐举行咁样。咁另一方面咧，佢就话 民協有幾個區議員同埋成員就過到民主黨啦。 係。 係全民咧就係呢個劉慧卿叫嘅。 哦，係係啊，哦 ，OK。 即係佢講呢啲，我睇到呢度啦。 係。 之後又講佢同司徒華嘅。即系 恩怨 十几年嗰啲咯。 O K， 咁啊，即系支持一下啦。呢本书系，不过都颇贵噶。老实讲，百几蚊。 你嗰本五廿几六 啊？超值啦！我本五廿几蚊嘅咋，真系希望各位益友真系多多支持。我哋听日咧就喺即系书展嗰度见面吓。多谢大家，真系有宣传又卖广告。 喂，咁你讲翻有边几本书要买先啦？ 讲咗啦，就系呢一个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自，跟住咧就有郁文踢爆之说文解字，同埋钟祖康先生嗰本吓香港高官嘅 口黑学 系啦， 操控你唔知咩嘅废话啊嘛， 咪得噶啦，呢三本你总之知道得噶啦。好，咁咧就喂，有位益友咧就 send 咗个歌词过嚟， 咩歌词先？啱嗰首歌 系啊。我唱俾大家听好唔好啊？你有冇异议先？嗱，佢话汪洋正扑街，佢碌嘢碌悠悠，清城就蚀到呕。讲起货金，占算口臭。汪洋正扑街，抄 wiki 碌悠悠，逼人啊好似受雇，抄书热狗啊物都有，吸血上升猛金蚀，老师开口中，猪系托苏冇嘢食。瘦瘦不舍意咯， 瘦瘦， 哇！好正啊，俾阿拉呢位益友，多谢你，唉，真系，因为我哋啲益友卧虎藏龙啊，不得了啊，真系啊， 真系快啊嘛，仲要 吓。 即咁快出到， 系啊！咁快出到我哋，屌！真系你即系汪洋咧，咩作33首歌，我依家有一首啦，依家屌你真系，好正嘢嚟噶，俾个 like 佢 ，OK？ 唉，正啊！啊，我听闻啦，受酷好中意玩交友 app 噶嘛，好似系咪？ 一传媒报告啦， 咁系咪绿油油就唔知啊？唉，即系呢啲嘢我哋 咩绿油？顶波 啊！哇，我哋继续一听电话啦啊！ 唉，即系讲热狗绿油油好杂嘅，有冇你咁讲 ？O K， 真系喂，兴宏仔，我想即系请教你啊！喂，点样可以接电话咧？依家？ 点样可以接电话？ 系啊，因为平时我哋打电话咧就 ，Well you can be connected to only one call at a time. Do you want to hang up the calling call to start a new one？ 诶，依家咪表冇封烟？ 你又讲英文啊？ 系讲英语系。喂，死啊！今晚咪冇得封烟，如果系咁。 吓、啊，你转咗新版嘅 Skype 唔识用？ 唔系啊，佢新版 Skype 冇得俾我哋封烟啊，扑街啦！屌，俾翻旧个 Skype 我啊！哇，喂，阿兴旺仔有冇旧 Skype 嗰个档案啊？ 我要搵喎、 啊，喂，帮手搵搵，依家佢唔俾我去打电话、啊，佢一定要即系 hang up， 即系挂断呢一个嘅电话、啊。 咁搞笑嘅你啫， 啊，或者各位益友有冇办法技术紧急技术支援 ？OK。 你搵呢个迷之音讯咩？ 唔系，搞乜嘢啊？ 即系你系新版嘅 Skype 咁啊？ 系啦，我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唉，终于得啦，试下先，系咪先？试下通唔通先 ？OK， 试下先啊！电话好似系接通当中，但系冇声噶噃。 阿基哥，你笑得好快 咩啊？ 阿基哥话你笑得好乖， 唔好意思啊，基哥， 习惯 啊，请见谅吓。喂，呢一益友早晨，点称呼啊？ 系早晨啊，神沟，早晨啊，兴旺产， 系 早晨，早晨， 点称呼啊？盲 工产啊， 盲哎，盲工产，喂，多谢你嚟书展支持吓。 唉，冇咁讲，冇咁讲，你嗰本书，你嗰本书，我不嬲，我都系想睇嘅啊。 多谢，多谢， 系咯。 好睇，因为真系好睇，讲粤语好少，即系我好少睇过讲粤语开歌到咁生鬼嘅，真 系。系咪啊？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文工长。 系啊系啊，咁啊讲少少见证啦。 好啊。 因为呢个即系咧，我头先行完书展之后咧，跟住即系我行睇去完帮衬完你之后咧，我特意咧就行咗去热狗嗰度一转，咁啊啱啱咧就撞正呢、這、一个啊根叔就呢个开节目。 系。 咁啊，我应该 send 咗，我有 cap， 我有影到相俾阿租租户噶，咁但系睇下即系租租户如果听到就你得闲会喺度咧 send 俾陈区咧睇下啦。 好啊，好啊， 真系不得了，真系不得了，佢咧。真係有人去聽嘅，咁你唔好怪，唔好怪真係人聽喎。我覺得，但係問題就係咩咧？係冇人買嘢嘅。 O K， 就齋聽。 喺嗰度企，我喺嗰度企咗三個字，得兩個人買過嘢啫。 唔係你係咪真係去咗先？話呢個見證好緊要啊！你真係去咗嗰度睇咗佢有三個字啊，根叔。 系，我企咗嗰度听阿陈文根讲嘢嗰三个字嘅，跟住听到我夹文痴讲啊，我唔记得咗佢讲咩添，夹文痴，总之佢讲到类似又话啲咩香港唔可以建国，如果唔系就全民皆兵，咩东方的以色列嗰啲咁嘅嘢，之后我就唉，唔知乜鸠走啊咁样。 但系得两个人买嘢，你企咗15分钟系。 系啦，应该系三个字嘅，有三个字嘅嗰度。 O K 嗱，喂，咁如果计翻嘅话，哇，真系蚀得好捻金，黄金时间15分钟得两个人买嘢，嗱，我当佢一个钟有10个人，哇，屌你谂乜蚀捻到扑街？ 系啊，所以，唉，你热狗咁铺地含得，其实讲真嗰句，我哋即系可能大家见到佢今日开台，即系佢喺度开台，大家都围住听噶咋，嗰啲人买帮唔帮衬嘅，当佢出声噶咋，我见住有啲热狗啊，系落埋个耳筒喺度打机噶。 系咩？ 系啊， 佢真系撑场啊，定系 系啊，佢真系我坐咗喺度，系耳筒喺度打机喎，跟住另外一个就好啲，冇粒耳筒，不过自己都有打机，屌啲人去听啊，真系，所以跟足呢啲，所以其实大家以为好多人错啦，唔知坐喺度 hea 噶咋，讲嘢喎，好啦，坐喺度听下咯，咁啊， 喂，咁即系揾笨柴嘅啫，嗰啲系唔买唔升嘅。 系啊，十之八九都系揾笨柒噶咋，所以冇嘅，嗰啲全部即系我唔嗱，我又唔敢话佢造假，但系揾笨柒就一定系嘅。 但系依家去亲嗰啲都系全部系毒撚嚟嘅，我见到嗰啲图片吓。 哦，系啊，系啊，系啊，吓呢个又系，啊，真嘅。咁啊，不过就我又唔会用外表去质上系咪毒撚啦，纯粹个样似啦吓，咁讲咯。 哦，都唔系好多人一围住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21个啫，都唔多噶啦。 系啊，你陈区你见到咧，阿根叔嘅右手边咧，咪有5个人，五至7个人到嘅，见到啊？ 哈哈哈，唔系你有冇 send 图俾我啊，兄阿横空陈？ 哦。陀一阵间，陀一阵间先 send 到俾你。 你阵间 send 俾我睇咧，咁等我系可以贴出嚟啊。因为阿 JoJo 今晚就唔系直播嘅嘉宾。 我知啊，我 嘉宾又唔系主持，大佬唔好拉人。唉，真系。 我睇下，我搵翻张图出嚟先。 Okay, 不紧要，你慢慢，你或者你等到阵间收咗线之后先至揾都唔迟。 我收咗线之后，我就系，总言之咧，嗰幅图咧，唉，即系你可能你见到咧，哇，好似好虚撼咁，但我想讲咧，佢右手边嗰班人咧，喺我走之前啊，已经走晒。 O K。 系啊，所以其实冇嘅，所以一间 social 大家就见噶啦。咁所以咧，即系唔好俾上边去啊！我真系我都 K 咗，我都开始以为好多人，但系都冇，系啊， 冇 啊。佢同埋，诶，系喎，话说，你头先唱德歌唱得咁兴起，我就问多你一样嘢先。首先，喂，几时搞呢个十大交歌排行榜？ 哦，十大交歌唔系我哋年头有做噶，嗰个系，不过今年冇啫嘛。 年头有咩？ 唔系今年冇，上年有。 哇！喂，你上年年底应承咗我再搞个波， 我都得嘅呢个，唔系呢个系咪不牵涉呢一个成本嘅，可以搞嘅呢个系。多谢你支持先，我写低佢十大交歌呢个。 系啊，得闲就影，得闲就搞，因为我真系觉得真心，有时听成句唱歌都系一个享受嚟嘅，唔好讲。 唔系啊，你唔系噶，有啲人觉得我好难听噶嘛。 唔系。 跟住歌詞夠生鬼，而歌詞夠生鬼同埋曲同埋啱音嘅話，其實歌喉啊冇乜嘢嘅，唔通你要唱到張國榮咩？唔好玩啦，冇幾多嘅啫呢啲，係 啱嚇。 係啊，所以我覺得 OK 嘅，即係如果有時間嘅，有時間有心力嘅就係啦，係咯。我相信大家亦有都高興嘅呢樣嘢。 係最緊要，即係依家係咪大家咁多發生唔開心嘅事係咪？即係我哋有嗰個盡量。系嘛，做多啲娱庆节目啊，咁样啦，系咪？即系， 系啦， 大家都开心吓。 咁我收线先啦。 喂，多谢晒你电话啊，万工程。 好，拜 拜。嗱，因为我而家第一次用咧，我唔识收线嘅，其实系，哦，唔系，呢个系要益友收线先得。 唔会咁骑嚟啊嘛？ 或者我未摸熟啦，因为我头先就连接电话都唔识，咁啊后屘咧就。接到咁啊！头先咧，阿盲公诊挂线之后咧，咁又可以收线啦吓，冇挂线系啊，俾人闹又 敏感啊啲人。 其实通噶，唉，真系不过是但啦，系好啦，我哋继续再接听下位嘅益友电话咧，就正在接通当中噶啦。喂，好似依家咧，我哋接电话冇咗嗰个嘅冇咗嗰个。叫做即是那个铃声啊，响声。喂，早晨， 喂，兴 van 千， 喂，兴 van 千，喂，头先你系咪嚟过兴 van 千？ 顶你，我头先八点十分过嚟，跟住搵咗劲耐嘅，屌你唔喺度，我谂住同你唱下歌，我吹下水啊嘛，顶。 你几点过嚟话？你八点十分？ 系啊，我喺明报嗰档嘢隔篱咯。喺度行咯， 喺度啊！我哋好多亿，喂，你系咪去咗平行时空啊？我哋好多亿又排紧队、啊， 唔系啊，系啊，唔系咁佢，我前后都 check 过，佢后面系而家咪明报周刊，跟住佢再前面系有个大啲嘅档噶嘛。 吓、啊，唔系我喺度啊，头先我喺， 你喺度， 系啊， 系嘛？ 你可能 可能我眼大睇过龙，唔想知，唔知点解我真系。即系搵唔到你，我真系，唉，唔紧要啦，睇下之后有冇机会啦。冇啊，之前即系情绪有啲问题啊，所以唉，冇乜心机打嚟，唉。 唔系，咩先啊？兴 van 千咪喂，有条友咧叫 CK Chris 啦吓，依家喺我哋嗰个留言版嗰度留言。喂，你唔好盗用我哋个益友阿 Jamky 井嗰个嘅头像嚟到扮靓仔啦，唔该你。C.K. Chris 啊，你睇下阿兴王诊，你个睇下 C.K. Chris 系阿 Jamky 嗰个头像啊，唔好偷人啲图片啊，又扮偷人啲图片去沟女，唔好搞呢啲嘢啦，大佬，你扮佢做咩啫？做咩扮阿 Jamky？ 即系话系咪有一个益友就偷咗另一个益友嘅嗰个头像？ 嗰、 那 个损友嚟嘅，阿兴 van 千嗰个损友叫 C.K. Chris 损友嚟嘅呢啲。 O.K. 偷人啲头像。Okay.即系贪人哋靓仔就偷人哋啲头像咗去，冇用噶，沟唔到女嘅呢啲系收皮啦。 阿乔呢啲即系成个圈都系咁噶啦，屌！即系你睇下嗰个乜捻嘢小正奴大佬，即系识佢条毛咩？上高登咁捻耐，屌你老尾！喺呢啲咁嘅捻头大佬啊，即系写嗰啲咩烂閪文，屌你老尾，条子好捻威咁，吔屎啦冚家铲，屌佢老尾！即系我系。好撚睇唔起呢啲，即係咧寫埋曬嗰啲文，屌你狗屁不通，以為好撚即係感性咁樣，屌你老尾，其實嗰啲人睇書又睇得唔撚多嘅，屌你老尾啲文筆又差撚到撲街嘅，屌你老尾，你叫佢啊，屌你睇篇文言文佢未必睇得明啊，呢塊柴大佬。 哦，咁佢 即係講真嘅， 所以佢唔係寫文言嘅，咁佢又後。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話，咁你接觸中文嗰個根源，即係你查翻好多成語，或者我哋現代用語，甚至乎廣東話用語好多係即係由文言文嗰度嚟噶嘛。 係。 即係譬如話嗰啲咩有以前睇嗰啲古文，佢可以好即係文言文可以好口語化噶嘛。有咩老母又剩咁樣，但係其實佢係一個文雅意思啊嘛。即係我有睇過，即係佢係好特別噶嘛。咁 係。 不過好可惜，我諗住。我谂住买你本书，跟住搵你签，跟住再睇下帮你吹下水噶嘛，睇下。 喂，喺度喎，头先嗱，阿威吹都喺度啦。 哎屌！ 有喺度啊，真系喺度。喂，泥牛认证咗啦，我哋阿益友泥牛啦，佢真系偷阿 Jamky 个相啊！呢啲友咧，你唔好即系搞我哋啲益友啦，啊呢啲即系损友嚟，真系偷人哋啲相扮靓仔。 好有型啊，成日拖住个靓女嘅仲要。 系啊，成日唔系依家系唔好乱讲， 即系泥牛踢爆佢系嘛？ 喂，嗰阵时你记唔记得啊？阿 Jamky 我喺旺角啊， 唔明， 唉，冇嘢啊，唔好讲啦，咁样，即系嗰个咩啊？嗰、那个依家外号叫做香港咩啊？香港新门结衣啊？ 有村嫁纯， 香港有村嫁纯啊，系。 哦，咩咩新门结衣系嘛？即系嗰咩中大嗰个乜嘢系嘛？ 啊，你讲嘅就呢个啦，唔好讲转话题先。 嗰个好好，即系我觉得佢个外表好空灵啊，好唔知点样，即系好似好精神好。诶、啊，算啦，唔好评论啦，屌。 咁咪唔好 讲 佢。 我知你讲紧边个，我知你讲紧边个。 你知就得啦。 我冇讲啦，冇讲啦。 O K。 讲人啫。 系冇讲啦。 系咪历任乜乜夫人啊嘛？屌。 唔好再讲。又讲真系。又抽水，唉！ 又啱啱声，我知边个屌。 喂阿喺度听紧啊！原来阿 Jamky 改名叫 Jasper 依家 改咗好耐。 阿 Jasper 佢系咩嚟噶？听众嚟噶？ 唔系，我哋识咗，其实系我哋啲大埔街坊嚟嘅。我识咗佢即系六七年噶啦。呢、這个即系阿 Jasper， 喂，一阵 Jasper， 喂，去食饭啊吓，去翠河嗰度。 系麦当劳。 唔麦当劳去翠河食饭啊！因为我约佢去。 啊，唔系佢目标系乜嘢啊？即系虾条啊？ 唔系你呃唔到噶，你用人哋张相，你出到嚟都唔系嗰个靓仔，咁点呃虾条啫？ 即系出到嚟个女仔出到嚟 大啊，好捻神奇。 出到嚟系阿汪洋咁嘅样嘅，咁或者出到嚟阿近咁嘅样嘅，咁点虾条啊？ 咁你唔好咁讲，汪洋都叫做同即系吓引到阿秀姑上吊咁都吓。 咁啊报应啦，呢啲系报应啊，呢啲系 OK。 报应，哎唔系嘅，即系秀姑都，唉、哎、都咩嘅，佢都系青春玉女曾经。唔系佢以前张相唔系我太差啫，我觉得。普通啊， 青春玉、青春玉女咧，我就听个周慧敏啫。啊，哎、你话佢咧，我就形容唔出啊，我唔好意思啊。 唔系，即系佢，我觉得咁，你攞佢同张柏芝比啊，即系强差人意嘅。咁但系 张柏芝系周慧敏啊，Vivian 啊。 哇，佢自己攞 Vivian 同佢比。 唔系， 即系玉女通常用阿 Vivian 嘅， 玉女掌门人就 Vivian 啊嘛， 玉女嗰度啲嘢， 玉女掌门人， 佢就攞自己咧就同呢一个赵雅芝去比，系啲人就 话赵雅芝， 系啊， 呢、 這个 系嗰啲热狗 fans， 一个叫 Godwin Tam 嘅人，我将佢比美赵雅芝，话靓过赵雅芝后生， 佢哋真系，佢哋嗰边真系后宫佳丽三千，真系数都数唔晒，真系咪讲笑？有咩？有咩五熟鱼点？ 五熟鱼咪你个朋友咯？ 边个成日喺度 po 五熟鱼啲相啊？大佬，你即系周遭乌灵陈庆和啊！我成日喺 Facebook 见到， 我好和谐， 食紧饭啊！大佬，屌，食紧饭跟住揿 Facebook 碌啊！屌，弹啲唔知乜捻嘢出嚟，屌，当堂吓咗一跳，然后得啖笑，屌真系，冇啊！即系前排就即系遇到一啲即系又系情感嘅问题啦，就 好分享一下吓，分享一下 咩啊？系啊，唔系即系就前排就有个发展对象都唔错嘅，即系就系、是、其实想即系我自己系想 想结识一下啲系嘛？ 唔系结识一下，就即系本身大家都系朋友。即系方向去发展，即系一开头冇。 兴 Van Chin 啊，我想问你嗰个对象系喺边度认识噶？其实系， 都系喺普通嘅嗰啲即系朋友圈之中认识咯，即系朋友嘅朋友咁样。 朋友圈微信咩？ 渠道。 即系边度认识先？嗯、即系朋友嘅朋友咁样。咁你都有个认识嘅。即系嗰个所谓嘅平台噶，咁咪大家约出嚟见过啊？定系点？ 即系唔系？即系大家可能系都系有相同嘅一啲相似嘅理念啦。咁我就费事讲得太 deep 啦。 OK， 我唔知有冇听，其实 系 咁就咁，但系就即系因为一啲原因，咁啊变咗，即系我觉得都系我问题嘅。咁可能就系、是。中间有啲话嘢，即系我觉得自己对佢个关心唔系好足够，咁所以就变咗。 我想问你点样去熟络噶？你即系你就算系朋友嘅朋友，你唔会无啦啦 T M 佢啊？ 喂，你唔系嗰个？喂，你唔系俾人呃咗50万嗰个嘛？ 屌！ 啊，我有咁撚多錢咧，神區你咪撚玩啦！ 啊！咩潘杰嗰个嘛？你唔系嘛？ 屌，梗系唔捻系啦，大佬冇啊！ 你 真系 咪有个表弟傍住？ 有冇叫你做美容课程啊？ 系啊，咩咩咩？ 有冇叫你上美容班啊？美容课程啊？ 屌，真系我咁捻靓仔，唔使再美容啊 ！OK， 讲笑啫，讲笑啫，唔系即系就正常发展咁，但系就系我觉得自己即系可能。 你唔答我嘅，点样识？即系点样同佢熟络？ 佢点熟嘅咧？大家 熟络咁，梗系主动出击噶啦。咁当然就系话，可能得闲得闲食下饭咁样，唔系 P 咩 M 咁朋友嘅朋友咁，我即系可能 有朋友唔系你朋友。 哦，咁都系，咁即系可能即系倾下偈咁样，即系大家去即系发展咯，正常咁去。 唔系，你住先啊，兴文千啊，嗱，你同佢倾偈咁啊，即系倾啲咩嘢咧？其实系。 我想学嘢嘛。 其实乜都有，无所不包嘅，即系可能即系吹下水咁，沟吹下又有，咁有时正经讲下近期啲即系发生啲嘢都有嘅，即系譬如话时事乜鬼都有，咁佢自己都系好关心呢啲嘢嗰啲人嚟嘅。 哦，咁样嘅。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一开头就真系冇谂住咩嘅，咁就谂住做下朋友咁样嘅啫，真系呢个真嘅。 咁做咗朋友又点啊？又做下炮友咁啊？你又谂住？ 咁就唔系，咁总之就系大家就系话即系嗰个关系就可能系比较发展到一个阶段，咁但系就系卡住咗，咁所以就即系系啦，就冇 得。点样卡住？点样 突破啊？ 点样进退维谷咧？我唔系好明白。嗱，你依家同佢依然系一个所谓嘅朋友嘅关系。 咁样嗰啲咯。 你唔好叫嚣住先，你唔好咁兴奋先啊，兴奋先啊，慢慢嚟。我哋嗱，你又 暧昧暧昧让人受尽委屈啊，系嘛？ 唔系你同佢暧昧，系你单方面同佢暧昧，定系佢都系同你暧昧先？ 咁都大家都拖咗手，就系咁咯。 拖咗手，唔系你嗰个男定女嚟噶？嗰个系，你嗰个对象系男定女嚟噶？ 女仔啦， 女 O K， 劲咩？你想听我讲咩？电竞？ 喂，大佬，我点知啫？我点知系咪超明啊，大佬？ 电竞啊！ 唉，超明都得噶嘛，或者罗刹系嘛？嗱，咁好啦，你同佢所谓拖手仔，咁你同佢去行边度先？去尖东码头？去边啊？尖东码头？ 系咧，大佬，即系呢啲地 location 唔好讲得太，真系会咩噶？佢如果佢有听，佢知噶啦。 咁佢有听就实知啦，多余啊！你都佢认得你把声啦。你讲得就唔怕讲啦，佢冇听啊，放心。 唔紧要，唔紧要。咁总之就系话，有时都会即系大家去行下咁样，咁但系总之就系话最后大家无疾而终咁样，我系 唔系好啦？喂，你同佢拖手咧系嗱，你即系咁边个？你通常系你做主动啦，系咪啊？ 你主动定咩啊？ 你捉住佢手 咁啊？当然。 咁你捉住佢手，佢有冇缩先？ 冇， 定系缩唔到咋？好大分别 系啦，咁通常女仔缩嘅话，佢会甩一甩你手。 喂，同埋我即系点解我想问你话你行边度咧？就系、是、有原因嘅。你到底 喂你讲到好似咩社团咁样咩行边度啊？ 即系你同佢行街一路 边度行街， 即系去边度行街？你可唔可以 行街 吓？你可唔可以讲即系讲少少？ 咁有时即系可能咪就系、是、行喺商场啊。海边啊，乜嘢啊，咁样周围行下咯。 有冇咁老土啊？行海边？ 咁大佬啊，大家水平噶嘛？嗲你呢个世代嗰啲人咁样咁捻， 水平都话你老土啦，行海 边 人 啦。唉，真系 个系讲咁捻臭， 即点啫？即我虽在冇生意系嘛？可能系嘛？唉、哎，咁我会检讨下嘅。 咁你有冇唱嗰首咩《在森林和原野》啊，大佬？ 在森林 望 原野之 上， 我的 逍遥。 嗰啲啊， 系啊，有冇唱 俾 你 听 啊？ 你唱呢啲点得啊？同埋我自己对呢样嘢系 啊， 同埋我自己系，即系我觉得我系几紧内向嘅人，即系你冇睇我打嚟喺度唱嚟唱去乜捻咁样，其实我自己系几内向。 你嗰次拖完佢之后行商场系咪？行商场定海旁啊？你讲清楚啦。 唔系啊，我系我 我拖佢都唔系好捻，即系唔系好耐。 好啦，嗱，咁你拖佢，咁边一下开始缩啊？你去屙尿嗰阵时缩啊，定系点啊？ 我唔系佢缩，系我自己拖拖下唔拖，因为我自己都系你怕丑咁样。 咁你玩弹弓手，你抵死啦！ 咁啊系咯，你拖拖下唔拖啊？喂，咁人哋你嗰个 signal 到底点样拖拖下唔拖？咁即系唔啱 feel 定系点？因为人哋 哦， 喂，咁人哋会 get 唔到噶嘛？拖到下， 即系勇武啦，系嘛？即系咁嘅意思啦。 咪直头系根本系好混乱。喂，拖拖下，跟住你又唔拖，跟住你又话人哋无疾而终，根本就系你自己啦。 唔系咪咁沙？唔通要人哋做翻主动咩？ 啊， 唔系咁，我会反省下嘅。不过依家都事过境迁啦，咁我自己就即系呢段时间就好谢啦。不过就都依家都冇乜嘢嘅，依家都恢复咗，都一半啦。我觉得都好啲啦。 咩叫恢复咗一半？ 之前情绪好大困扰咯，就系、 是、即系俾呢个女仔整下好大困扰。有冇成日睇住佢几时上线啊？有冇读咗你嗰啲嘢？唔会啊。 有冇睇咩拉线啊？ 一开头会有，依家冇啦。 依家冇，即系你已经放低佢，揾第二个啦。 又未至于，不过我觉得就即系 你淡咗啦，对佢个激情已经喂淡咗噶啦，已经系我个判断系你都唔睇佢，跟住咪通常好紧张个人，一定会系紧张。 咁我再睇系好受伤噶嘛，有时。 咁你咪就系因为唔想俾自己继续受伤，你已经喺呢段感情慢慢咁淡出，抽翻个身出嚟咯，已经系。 冇办法噶， 你有冇揾翻佢先？ 哇！即系呢啲， 我哋拍到上嚟，你又唔系尽诉心中情咁，我哋好难倾偈嘅。 咩？你当自己白姐姐？ 喂，你真系打上嚟咧，讲感情，我哋尽诉 心中情。 系啊，你话好啦，你依家有冇揾翻佢先？ 其实有啊，不过 咁你揾翻佢好啦，咁有冇再约出嚟啊？有冇再约出嚟啊？喺嗰次之后有冇再约出嚟啊？ 总之冇再，大家即系依家系真系冇乜话联络咯，真系比较好少咯。 咁你又揾翻，咁有冇再有冇约过出嚟先？有冇再约过出嚟见面？ 唔系我送首歌俾佢啦，唉屌！ 咩？且你讲下都九唔搭八，一吊住我条人，你有冇搞错？ 喂，因为依家个情况系有啲特别嘅， 咁你讲先得噶。系咪先？ 系， 咪都系，即系你又唔知点，佢又唔知点咁咯。 咁你依家系 唔方便约咯？ 点解唔方便约咧？ 唉， 因为佢已经沟咗第二个啦，已经 搞掂。送首歌俾佢啦， 不如。好，OK，俾你少少时间，你送首歌，搞唔搭吧？你真 系。 好。 系啊，好似阿叻咁 啊， 真 系 only。 Only。 你咁嚟狮子一齐 Only You 啊 ，You You You 咁啊， You You You You，right 嗰个话有一个咩发歌唱噶嘛，我记得有一个咩精装追女仔， 系咪即系 有个一人唱噶嘛，有首歌系， 因为你讲到一嚿嚿咧，我哋真系听唔明噶，兴永千系。 唉，见到我老豆啦。 唔系嗱，我哋俾你建议啊。 我送首歌俾你好嘛？ 你又话佢冇听，送俾佢把鬼咩？ 唔系，我唔知啊，其实。屌佢，唉，唔知屌。 唔系我建议咧，嗱，唔系你唔使送首歌俾佢轻轻签。嗱，我建议系咩咧？第一就系你咧，基本上咧对佢嘅感情咧已经系淡咗噶啦。咁你就让时间咧嚟到去即系淡化啦呢一段嘅所谓嘅感情系咪？第二，你亦都唔需要再揾佢啊，可以寻觅咧第二个对象吓。咁咧就亦都唔需要情绪上边咧受到咩困扰噶啦，已经淡咗噶啦吓，你亦都冇再约佢出嚟啊或者咩咧。冇下文㗎啦，呢啲通常已经係嘥时间啦，长篇话斋係咪好唔好啊？好啦，咁啊多谢晒你电话轻轻签 ,ok? 咪呀 多谢晒你电话啦。 咪我想送埋俾佢啊。 好啦你唱埋啦。 好。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他真幸福，幸福的真残忍， 让我又爱又恨，他的爱怎么那么深？我爱的人，他已有了爱人，从他们的眼神说明了我不可能。每当听见他我他说我们，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 好，喂，多谢晒呢边啦。 咁其实有表演嘅，有表演嘅，有表演。 有表演，你搞咩用？ 吓，呼应翻呢个热狗嘅，系啦。 哦，你唔系啊？希望睇我哋 cut 唔到线。 最后啊，最后。 喂，我转咗新版，唔识 cut 线啊！屌，喂，继续啊，吓，俾你讲埋啊。 好。诶，光头达啊！究竟有咩动力驱使你喺呢个书展度继续卖书啊？系爱啊，定系责任啊？系穷啊，屌你个閪！好，拜拜。 多谢你电话，好，拜拜。 系真系，我送翻首歌俾佢啦。 送咩歌啊？又 即系我劝你早点归去。 啊，系咪即系咧？你呢啲咁样系嘛？又话拖人只手拖拖下又唔拖， 唔系即系如果我系个女仔嘅话，咁你玩嘢啫。 喂，咁佢都梗系走头啦。第一点，第二点系嘛？喂，同埋佢好爆咪啊，大佬。个耳膜就系俾佢震穿啊！唉，即系唔系即系咁讲啦吓，佢有好多嘢都冇同我哋即系分享啊， 即系好难理解。 明白啦，我哋好难理解佢成个 scenario 啦， 跳咗好多嘢咯， 系跳咗好多嘢。咁但系冇啊，搵个第二个啦，嘥时间系咪？ 唔系讲起沟女咧， 系 仲有识女仔咧， 系 我都即系我听到有个现象好神奇喎。 嗯， 佢哋即系有啲人啦，系会扮到同我同你好熟咁样咧，佢识女仔喎。好神奇 喎，大佬！有啲咁嘅事，咪有咩优势啊？嗱，我唔明，我真系第一次听喎，我真系第一次听喎。你话，哎，我识阿陈坤同兴旺请啊，咁样，咁对于 扮到就好熟咁啊，又话成日食饭咁样。 咁对于沟女系有咩优势？沟仔又可能有优势啫，啱唔啱啊？ 沟仔有嘅， 咁咪你沟女，你同个女仔讲，哇，我识阿无力神驹啊，识兴旺请，咁 so what？ 系我唔知 点 解， 我系个女仔都不明所以啦，啱唔啱啊？ 识希望仔， 咁点啊？识大班人识啦，咁点啊？ 唔系冇人识嘅呢个真系。 啊，唔系喂，希望仔，我想同佢讲咧，唔知点解我哋咧依家咧嗱，我即系啱啱咪试咗咧嗰个拨号咧系可以打得通嘅，哇！但我 cut 唔到线呢个系。 佢 有线嘅咩？唔系啊，因为我真系冇得剪布啊，同我同大家讲，真系话俾大家听。 你咪死啊！接咗佢唔收钱咩？佢咪扎住喺度？ 扎住喺度咧，唔系，除非同连你都 cut 埋，咁啊得啦。即系依家系咁样啊，成个即系 practice 系，你明唔明啊？ 系比较神奇咯。 咁紧要我哋接多一两个益友啦，一 好啊好啊，一两个益友都冇拉波。 咪佢系唱得 OK， 唱歌系咪？咁但系就表达方面可能系 喂， 咋曳咗点？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我叫杨达啊。 吓？ 杨达， 杨达，阿杨达，杨达， 杨达你好。 喂，杨达，喂，我一定会收线啊，大家定喎。 咪杨达系 系，就冇啊，谂住讲下咧，啱啱你哋咪。好起劲咁讲紧热狗同埋阿卓文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见阿神驹你都好用心咁样做紧与你分析噶嘛，多多少少有啲。 哈哈哈哈哈！ 我就系想分享呢度咯，我都留意咗啲本地新闻都几年嘅， 系。 咁就大家都觉得教主系感染王嚟噶嘛？ 系，冇错啊，即系佢嗰啲发言系。 咁你老哥都系有一定收成率啫嘛？ 都 OK 啦，系啦，即系过得去啦。 我想指出咧，我就听咗好耐咧，我发觉咧， 其实大部分嗰啲政党咧，当泛民先啦，佢哋基本上咧讲嘢等于讲咗等于冇讲，可能呢句说话有啲废啦，但其实咧，如果大家谂深一层咧，你每讲一句说话一定有动机噶， 冇错啊， 或者有个目的噶， 嗯嗯嗯， 即系比如我而家打嚟，我都有个 message 想表达噶， 系， 咁但系有时候你听真啲咧，譬如。你讲汪洋筹钱啊，或者陈文佢有时咪讲啲好深嘅 theory 出嚟嘅。 系啊， 基本上咧，你系搵唔到佢想讲嘅 重点啊， 即系 冇错。 靠于话斋， 系啊， 佢讲得好流利，但系你唔知佢想噏乜捻嘢噶嘛。 喂，其实喂呢、這个阿杨达咧，呢、這个益友讲得啱嘅。正如头先兴旺诊 send 俾我嗰张图啫嘛，佢话咩？即系佢咪话搞自己嗰啲什么粤语歌咁嘅。 系啊系啊。 不过佢其实讲嚟讲去一样嘢啫嘛，两句讲晒就系、是、第一个重点就系、是。佢认为呢一个嘅所谓粤语歌冇人搞，佢哋咧就去填补呢一个空间，系嘛？佢哋做南海，其实就唔捻系事实嚟嘅呢个。OK， 之后咧就写咗几百句，其实都系重复同一样嘢。第二就叫人捐钱咁多啫嘛，使乜写几千字啊、几百字啊个 status， 浪费网路资源啲人。啱啊，杨达同意你呢个论点。 系啊，仲有一点咧就系咧，吓讲开买两边咧，之前咪啲人咪话。咪搞咗个集会话撑陈浩天嘅， 系 即系泛民咧，其实 泛 民都系佢哋就真系卖乖取巧嘅。基本上佢哋经常咧，佢哋啲 status 或者佢哋啲 statement 咧，都系你唔知佢想讲乜嘅。吓，即系佢哋即系 end up 咧，我就打嚟就系话想讲下咧，我发觉其实好多政治人物讲嘢咧，佢哋都系一系就讲啲。在对和错中间即是任你自行演绎的很中性的词汇。或者呢就是人大部分呢讲嘢呢都是很含混的，即比如陈文咁样。 是。 明明可能是可能是可乐加橙咁样啦。 嗯。 佢就会变咗做一个饮料加呢个水果。 Okay。 就令到即是很 specific 的 fact 呢就变得很抽象的概念，然后就蒙混咯。 无法。 咁关我哋咩事呢？就係、是、如果我哋永远都喺呢啲咁嘅说话里面呢，我哋好难透过自己手中嗰票或者动员身边啲人呢去投票囉。即係换句上讲，其实拆穿佢哋呢一啲说话嘅技巧呢，可能都係一种功德囉，我觉得。 明白。咁我其实我哋都係好多时候啊，都係有喺嗰个寓意上边去分析㗎。 或者好到非常啊，所以都係。谂住打嚟学你咁样掏一掏光讲两句嘢、 啊， 喂你身体展播啊？你而家身体展播 咩啊？ 身体展播啊？你身体展播、啊？ 我唔使唔使，你表达完咁、啊，我哋就下一位益友咁解啫嘛。 下一位，下一位。 O、okay, K， 喂，多谢晒你啊，杨达，明白你嘅意见。O、okay, K， 拜拜。诶，或者系连兴旺诊都收埋先添，咁我一打翻俾阿兴旺诊先啊。 即系 cut 埋。 喂，兴旺诊，系啊，一 cut 线就 cut 埋你，所以我仲未揾到一个咧可以收线嘅途径。 神奇嗰只。 啊，咁啊 ，OK， 唔紧要，我哋接听系下一位啦吓。咁、啊、咧就好似话有啲嘢想同佢讲下关于热狗咧嗰个书展咁样嘅。 好啊，好啊。 OK， 咁好啦，电话咧就正在系接通当中噶啦。是不是接通緊啊？ 你那边先睇到。好似接咗啦，接咗啦， 接咗啦，喂。喂、哎、接通緊。 冇声 嘅。 吓冇声嘅。我见到加咗入嚟㗎。 加咗吓。 喂喂喂，神區早晨啦，兴旺诊早晨啊。 早晨。 你好你好。 点称呼呢吓 ?Brian。 Brian 你好。 哎你好你好，神區系。 吓。 睇唔记得删收音机添 ，sorry， 系先个收音机先，系啊，哇，我哋好好贵 啊， 文明网台。 咁就讲到系啊，热狗喺书展今年就同无线打对台啦，直头啊喺对面啦，又唔系真有得打对台嘅。 系 系啦，咁啊头先就有讲到啊，阿刘佩瑜小姐啦吓，咁、啊、有本唔知图文并茂嘅书出咗啦吓，我本都唔知乜图片咩咩咩咩咩集噶，佢系行才女路线啊嘛，要写字噶本嘢。 OK。 系咁问题，我认为咧就我有个有一样嘢，头先就可能大家咁多益友，仲有可能佢可能都未必留意到嘅，因为呢方面就关于我少少自己兴趣啦。 系 咁，其实热狗咧就唔单止输咗俾阿刘，输在刘佩瑜，唔争在唔系人嘅。佢今次仲输咗俾死物，就系、是、玩具车。 O K， 点解咧？ 因为咁嘅无线，即系佢呢啲咁嘅电子传媒咧，即系咁样，佢搞书展，佢冇乜嘢可以卖嘅啫。咁、我去过嗰个摊档睇咧，佢卖晒唔知乜鸠嘢嗰啲乜捻嘢湿鸠食谱嘅。咁你食谱全部都系啲赠品嚟嘅。咁你赠品送唔晒，就10蚊本、20蚊本咁卖出去，咁好捻平嘅啫。 系。 啊，咁啊，再加埋刘佩月本写真，仲有本系中间写真集。 唔系，佢有几本嘅。我好似同阿 Jojo 行过埋去睇咧，有两本书，一本有咩无线光辉岁月咧，50周年就送只 USB 嘅，一本又唔知咩嗰啲年刊啊、纪念刊啊咁嘅，跟住有啲写真啊，有啲嗰个食谱啊，阿杨思琪以前嗰个男朋友嗰、那个嗰、叫咩名啊？嗰、那个好 李嘉鼎嗰啲食谱啊， 李嘉鼎系 李嘉 鼎爷食谱系啦。咁啊， 系啦， 你系去 TVB 定去隔篱啊？ 唔系，我睇下你见唔见到隔篱有冇？佢见到有个 display 摆喺度，有啲模型车、玩具车摆喺度。诶， 我知道，有好多人去买咯。我哋好多益友都我见到，因为一打开 Facebook 个 news feed 就见到有啲益友买嗰、那个，即系佢嗰啲咩外景车啊嘛，好似系咪啊？嗰、那个模型 系啦， 吓 就系、是、衰在呢样嘢啦。 系， 因为呢啲咁嘅车仔咧，即系呢间咁嘅香港牌子嘅废 Q 士同佢卖广告啦，系咪先？ 系。 啊！因为佢啲 Q 超捻差嘅， 我只系喺上网喂，但佢上网其实俾人狂屌嘅，佢呢间嘢 系 啊， 我 知啊，我 自己都屌咗好多次，其实 因为我有睇噶你哋即系屌鸠嗰间嘢吓，不过唔紧要，呢个唔系重点嚟嘅， 系啦，咁啊就系因为呢个牌子咧，其实就好捻多炒家咧，就真系好捻中意帮衬佢咧，跟住就一架车咧，即系最癫就炒到成1000蚊价嘅， 系 即系嗰啲烂鸠车仔， 哈哈哈哈， 合金车仔真系火柴盒咁嘅 size， 真系大概同只 USB 差唔多长啊， 系。 炒捻到成1000蚊嘅，咁佢今次呢批冇，佢今次摆书展呢批咧，其实系全部系特别版嘅包装啫， 系、okay, 个包装唔同啫，都已经我谂可以炒到过100蚊嘅，佢嗰度60几蚊价嘅啫嘛，即系最即系普通款嗰啲。 喂，早知我哋去买啦，屌笨捻柒， 系啊，可以炒到过100蚊都得噶，可以。但如果佢而家咁大货，就未必上到嗰个价，我自己都买两部，我前面嗰头买咗7架，净系因为呢一样嘢，我已经觉得系而家已经输捻咗，因为嗰班炒家。晨早扑入嚟，再加埋班玩家喺度排晒长龙，更加显得热狗嗰种，即系几捻衰败，你明唔明啊？即系头先我都冇讲过。 阿 Brian 点解咧 ？TVB 啊，屌你上市公司一年营业额咁多，人哋都系租一个 booth， 热狗系租四个噶。佢出 四个咩？嗰度我系两个啫。 梗唔系啦，系四个嚟噶，四个噶系，你睇清楚啊！ 即系冇咁大额头就冷静下啦， 你想唔好笠咩顶咩色帽系嘛？ 唔系想笠帽啊，冇咁大个头，你冇笠帽。 系啦， 系啊，咁啊，佢啊今年卖嗰啲嘢吓，如果咩车仔，原来你都有睇，咁啊冇啦。即系我原先个人专登谂住上嚟讲下，呢方面叫做又唔捻算系专业嘅，但系可以叫做系有睇过呢啲嘢啦。 即系你分析下 TVB 点解咁多人系 OK， 多谢你。 系啦，仲有一个原因，咁啊可以如果讲关有热狗嘅都可以讲下嘅。其实有啲嘢我想请教下神区你嘅，咁可能喺度哑下 airtime 啦，我唔会好似头先位益友咁样嘅，可能头先咁多人嗌 cut 线啊。咁啊，其实。有少少嘢想請教下你，因為其實神區你之前喺高登嘅事蹟，即係點樣同嗰啲麻煩友咁樣嗰啲嘅交戰啊、交著嗰啲，我都想，即係有，因為我哋都有啲類似嘅問題嘅。咁問題我就佔咗下風，咁我都玩緊完㗎啦。咁只不過想可能想上嚟上下啫，因為嗰度啲人咧就又喺度聽嘅。啊，如果佢哋知，應該都可能轉個頭又會開 post 屌鳩我㗎啦。 哦。 啊，即係因為我就叫做。就喺基本上就係啱啱好今個月頭啫，咁我就有幸就喺一個討論區嗰度，咁可以做到管理人員啦叫做 係 係啦，又未至於管理員嘅，即係。 哇！嗰係咩討咩討論區嚟㗎 ，Brian？ 啊，唔好開名啦，大佬，一開名啲係咩？我唔介算啦，講啦，照講啦，交燈咁啊，算係即係都幾 拉下。交燈都人上咩？ 係啊係啊，了住呢啲係。頻頻執柒邊緣嘅啦，已經係，即係執柒嘅，即係冇乜人流嘅，其實本身就 喂有人知道，喂有人超氣性乜嘅？點解有啲益友喺度留言？ 哇！撲街係咪咁樣大鑊啊？ 係啊， 即刻 揾鏡大佬， 係啊， 好興我睇大佬。 人啊 ，OK OK， 你繼續講啦嚇，交燈咁點啊？ 我咁樣交燈嗰度就 系唔怕噶，起底其实话俾你听啦 ，Brian， 我都俾人起底啦，惊乜鬼嘢啊？你行一正企一正冇事啊，继续讲。 哦，咁得啦，唔系因为我喺个上面有啲言论都几癫下，我惊出到嚟变咗同阿十一哥有同等待遇，我唔想雷洒雪闯街啊。 哦，你冇做过就唔惊噶啦，放心啦。 做过唔惊咁啊得啦，好惊俾人咩啫？系咪先？噏捻埋我个名出嚟咁捻惊啊！因为我头先有留过言啦，死火啊真系。 哈哈哈！ 系咁啊，咁啊，我就其实我咁嘅，我要喺度认一巢先嘅，因为佢哋之前都好多嘢质鸠我噶啦。咁我首先讲咗啦，即系一单咧，我自己咧就真系负就要封锁啲会员咧，就做错又要即系佢做违规版违规嘢，我要封锁佢一段短时间嘅。 系 咁之后我就。即係總之就少少出錯就封咗佢兩次，咁我喺度同翻即係家長地講翻句對唔住先啦，因為我都冇講，因為佢原先都有啲嘢可以公開道歉，但係佢哋就太撚亂啦，我所以喺度講啦，要謝神區呢個地方真係唔好意思啊。 明白明白。 咁但係問題第二樣嘢就同你熱狗有少少關係，但係就我依家見到有啲爭拗喺度嘅。咁啊有條你知唔知咩啲討論區嘅影印機，你知唔知係咩啊？ 我知道，即係成日重複貼嗰啲張貼 粉嚟啦，係啦。咁啊，就係有部影印機咧，就佢就咁嘅，好撚過癮嘅，俾我捉到佢一次，佢係唯一一次啦嚇，佢叫做唔好彩啦。即係有一早大概半年前咧，咁啊，大家都釣熱狗都釣得好興噶嘛嗰陣時。咁佢條撚樣咧，個影印機咧呢頭咧貼完釣熱狗，可能我唔知啊，可能當係香癲力嘅 pose 咁樣，香港癲佬力量。佢貼完好啦，我呢頭釣完熱狗，跟住佢就播單新聞，就係李宗偉贏波。咁啊，馬國明唔知點樣啦，馬國聽日就嗰日就唔知點樣啦，有冇放假我就唔知啦。咁跟住嗰條 link 咧，我一撳去睇，一碌落去 ，Tech Sun Time。 嚇！ 即係你頭屌撚完熱狗，跟住轉個頭，你用熱血時報啲 post。 嚇！ 佢真係咁撚用夠膽死嘅喎。 嚇嚇嚇！ 係佢有喺連登都有 account 都係做影人機，不過連登個流量咁大咧，佢轉個頭俾人洗撚走嘅佢啲，我唔知係咪俾人 ban 咗添直頭。 嚇！連登好多流量啊，係啊。 係啊，佢條友就轉係真係貼熱狗啲嘢啦嚇。咁即係因為佢開鋪開到幾乎係洗版，咁所以我 ban 咗佢嘅。 係。 咁問題啲人即係我就啱啱好就 ban 咗實，即係佢啊，我又唔敢話佢即係好多人攬佢咁啦，係咪先？係啲人爭鳩我啫。我借喺度講少少私怨啦嚇，可能係有少少私怨嘢，我都唔好意思咁樣咧，又唔係鄉土嘅，睇下頭先啲留言都冇乜點喐過。哇！真係又有估唔到都有啲益友都有玩車仔嘅喎，真係。 嚇！喂，係咪阿益？喂，有人問阿 Walter 問你係咪發達啦？嗰個影印機叫做。 梗系唔系个影印机发达？ 唔系啊，有个 影印机叫发达啦。 有个影印机喺高登好出名，叫发达啦嘛。以前就成日贴陈云根，依家贴第二个吓。 我部 A 哥系胶灯啊，唔系高登啊，屌！ 哦，胶灯系咯，胶灯就更加冇人上啦。H K G A L D E N 啊嘛。 A L D E N 吓，喂，即系咧嗱，我建议啊，我两个建议啦。第一呢啲咁嘅版主咧，吃力不讨好咧，唔喺做嘅。以前我做过，系咪？咁你又即系揸正嚟做嘅话，各样咧就好麻烦。但系啲无薪嘅嘢，即系做嚟都把捻。嗱，呢个我嗰个嘅感想啦吓。以前我都即系细个都有玩过呢啲讨论区。第二咧，其实讨论区咧，依家咧，即系我觉得吓，呢叫万般带不走，唯有叶随身。最好咧。是建立一些属于你的东西即是这个是我的建议咯。因为你玩那些讨论区始终你是带不走的。不是建立在即是因为你都是用个网名去上因为你没有真名嘛。那些是真的虚拟中的虚拟咯。那你 Facebook, 喂去 Facebook 都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啦在个网络那里啦是不是那但是我们在空气之中会面那其实又跟收音机听紧是没有分别那因为我们真是一个真人你真是见到啊是不是亲耳听到但那些网是虚拟中的虚拟来的。咁所以就我觉得可免则免啦唔使投放咁多心神来。当然去八卦睇下食下花生就无妨。但你话做版主呢真係吃力不讨好㗎、啊。不过你就如果鍾意做就可以继续。 到啦十几日就已经拉撚晒食拉撚晒閪啦。要咁样臭閪啫。 你做十几日就已经咁麻烦唔好做啦嗰啲冇用㗎。 唔係唔好做啦啲人而家直球啲人要炒我直球。 我炒咪有炒啦。 唔系好咯，大家唔使烦。 唔系呢啲又无薪工作嚟噶，系好无聊噶，唔使浪费心神噶。阿 Brian 真系呢啲嘢。 好啦，因为我就喐鸠咗呢部影印机，我就话佢咧就系咁开铺。 唔系嗰啲网俾人上噶，话俾你听，即系唔系话我踩佢哋个网咧。咁嗰个网事实上冇人上嘛，可能第二日又见到有人屌我，咁冇所谓嘅，你中意屌就屌啦。横掂。 哦，唔系嗰度都有好多都有啲会人益友嚟嘅，嗰度都。 唔系有益友，有益友就希望佢哋更加之理解一样嘢就咩咧？咁、那个网流量真系细，我唔系专登踩佢嘅。O K， 咁希望就唔好玻璃心啦呢样嘢吓。呢、這个世界好多玻璃心。好啦，我话俾你听，喂，有一个 Facebook 嘅 group 叫做巴打斯打，唔知咩 即系 Facebook group 咩咩嘛 ，Facebook club 咁嘅， 听过听过。 哇，今日咧我终于见到咧，原来咧系我系认识嘅嗰、那个嘅系朋友嚟嘅，喺即系大埔啲街坊识咗好多年噶啦，吓、啊、即系好开心啦！今日书展又见翻佢啦吓，又有嚟咁。哇！我一睇佢嗰个 Facebook group， 哇！我真系自愧不如啦。你话依家我哋嗰个本土台头先高峰嘅时候，2000人听好巴闭咩？喂，人哋啊， 5000-6000人咁，好似冇记错啊。 哇！大佬，人哋系咪两公婆咁样，即系贴一啲好生活嘅小品啊咁样嘅嘢。哇！大佬，人哋根本上系我哋呢啲叫做蚊比同牛比，系嘛？不得了啊！所以依家根本上讨论区咧。就我唔会否定讨论区拥有佢嗰个嘅作用，但系咧嗰个份额咧系真系 Facebook 占咗系好大部分咯吓，咁啊希望你就唔好咁介怀啦。对于呢啲无薪嘅工作系嘛 ，Brian？ 我都想准备想放下噶啦，咁我只不过费事讲咁多嘢，可能要借一借你，咁要借一借个平台啫，即系 明白嘅，俾你宣泄系要噶，呢啲情感上嘅宣泄系。 都其实早一两日咧，即系见到佢哋又话喊打喊杀咁咧，即系其实我觉得。是第一單，可能我真係撳錯掣，即係我又唔熟，我又真係唔熟，因為我真係第一次做。 我知道你即係刁皮期咗嗰個禁言嗰個嘅罰則啊嘛。喂，係啊，喂，你哋識阿石仔嘅，真係啊，好嘢喎，你真係 會出名嘅人哋。 出名我啊，依家系你明唔明啊？我揿落去，哇！自愧不如啊！哇，石仔啊，真系名人，你知唔知啊，大佬？ 成日等佢 approve 先可以出 post 啊！ 唔系咁呢个真系大佬，人哋系名人嚟噶，同埋喂，同埋阿 Coco 真系几靓女，话实话。啊，如果你哋有睇嗰啲益友就知噶啦啊，就系阿石仔与 Coco， 哇，真系不得了，睇见佢哋咁样吓，好恩爱吓。 系啦，咁啊，不过今日啱啱佢就我就整走埋部影印机啦吓，跟住咁部影印机依家翻咗嚟啦。咁佢一翻嚟就开，都冇几耐就开始就贴翻陈佢将陈文根啲 post， 佢真系照影印过嚟，影印完之后喺度屌，唔知做乜捻嘢。 哦，咁嗰啲唔需要介怀噶，阿 Brian， 我真系忍唔忍住，即系屌鸠佢。 唔系佢哋嗰啲， 咁佢唔系第一次，佢好似真系好似义务帮人宣传咁样样，我觉得佢好似宣传紧咁样嘅，只不过即系你唔会贴埋啲咁嘅閪嘢，系咪先？屌陈文根啲有閪人睇咩？真系陈文根啲教徒同大公民会啊，陈廷嘉啲同事嘅啫，做乜捻嘢人会睇啊？一就我哋益友咯，想笑鸠佢。 哦，咁其实高登啊咩咁 keep 住都有其他人去即系摆下陈文根嗰啲嘢上去嘅，我都冇所谓嘅，咁佢中意摆咪 系啦， 佢中意俾人屌咪有得去摆咯。 唔系佢主要佢系想搵啲人一齐嚟屌陈文根啫。 哦，咁冇所谓。 我谂佢咁做有少少宣传，我都冇閪嘢快废，你咪捻贴过嚟啦，屌你老尾，系咪先？咁但系啲人又覺得我係將鳩住佢啊嘛，咁我認我係將鳩住佢嘅，係咪先？但我覺得佢咁樣做好撚多餘咯，係咪貼過嚟唔知做乜鳩，係咪先？佢你貼陳文海我冇嘢喎，你貼陳文根我真係 陳文海梗冇嘢啦。喂Arthur 就話小心石仔借位宣傳，哇冇咁講喂，我借佢位宣傳啊大佬，你真係調轉咗裝閒啊！我嗱好老實講。但我对于人哋红我唔会眼红正发作嘅，有啲人系会有嘅，我唔会噶。 嗰啲人叫阿根啊嘛。 系啊，你陈文根嗰啲逢车人哋红过你咧，就唔抵得，我唔会嘅。人哋红过我咧，第一我就会即系唔会眼红正之余咧，我会祝福佢系咪？亦都咧系好羡慕佢吓。咁、啊、而且人哋女朋友系嘛，哇咁靓女，喂有乜问题啫？咁你点啊？你行都行唔到噶啦，系咪啊？你就唔需要葡萄人哋噶嘛吓。啊即系唔系噶，但系有啲人我话你听个世界，尤其华人社会咧，又唔抵得人哋红过你啊，系咪？又唔抵得人哋出名过你，威水过你啊？喂，事实上佢系威水过我，出名过我。喂，佢甚至乎啊，喺嗰个网路上边啊，个话语权啊大过我，你知唔知啊？系会噶，大佬，你睇人哋嗰个直播系真系好犀利啊！咁希望我哋又不断咁提升我哋自己嘅节目质素啦啊！即系尤其是同我哋嘅特别嘉宾啊，兴王亲同埋祖祖啊，即系你不厌其烦都要讲系特别嘉宾嚟啊！如果唔系真系俾人拉啊！好啊，咁啊，阿 Brian， 你仲有冇咩感想啊？ 我就想咁讲啫，讲埋跟住系啦。其实我啊，唉，我都唔知点讲，我都系想多谢你阿陈区，你咁样俾个位我，咁样喺度问，想咁样借位咁样问一问你， 唔系明白嘅，冇所谓嘅吓， 即系想请教下你咁啦。 我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吓，即系大家系即系知道系 即系你有呢方面嘅困扰吓？ 冇啊，真系都有一两头一两都困扰嘅，呢几日都开始睇化噶啦。咁佢哋觉得我咁样做系觉得我同独裁者冇分别啊嘛，攞仇西斯古嚟同我比噶嘛。 哦，唔系唔需要介怀嘅，你咪屌翻佢老母 咯。我系卵事啊，越嚟越乱噶啦。再咁样屌落去，我咁样一讲系一上嚟，跟住啲人话：哦，你想借啊神区嚟屌人啫嘛，系咪先？你依家唔卵咧，依家个计划唔卵通啦，屌你咪臭閪咁啊！咁一定肯定系咁样讲啊！我知，其实我系想打上嚟，我系想即系想请教下你，即系佢始终你有啲经验去。应对呢啲嘢，我冇乜经验，我头做咗依家啱好廿日，啲人已经可以准备踢我落嚟噶啦，我随时俾人踢走噶啦，已经。 我唔需要介怀。 我 要 走咗咪，大家唔使烦咯。 系、哎，话俾你听。 大转个头都冇唔记得噶啦，啲人。 老土啲讲句，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吓、啊，知唔知啊？阿 Brian。 系啦，好，多谢。 Okay, 好多谢晒你电话。 好啦，我知啊，我自己 cut 线先。 好，拜拜。 好，拜拜。 啊，喂，你睇下阿 Coco 啊，贴张相出嚟啊，即系同我个合照都200几个 like 啦，几鬼劲，50几个 comment 啊。 同你合照啊？ 系啊。咁啊，嗱，有啲益友哇，真系喂，有啲益友喺嗰度留言喎，原来都。 系，咁咪即系你借人 上位啊嘛？系啊，大佬我碌人情卡咋，大佬碌人卡咋，唔系人哋借我，大佬人哋使鬼借我呢个兜踎台咩？ 你借人啊嘛？ 系我借人啫吓，我佢犀利喎，佢有个自由搏击嘅平台，因为好多平台喎佢哋吓，咁啊，即系多谢晒啦吓，咪真系噶，你唔需要即系有啲人。就算唔系陈允根都好，话俾你听啊，兴王陈，有啲人就系总之人哋 好 你。 多啊！ 唉，咁我同你自己都系嘛心照啦，有啲有系嘛？喂，红过你又唔抵得，又乜乜，你好唔卵使噶，系咪？成个饼 过你又唔得，霉过你又俾你笑。 喂，我话俾你听，成个饼就700万人咁大，吓依家780啦，冇意思啊！咁你咪尽量去扩充自己嗰个饼咯，惊閪咩？而且呢个饼。又唔系所谓 mutual exclusive 噶嘛，啱唔啱啊？唔系有你冇我噶嘛，吓、啊，所以就 即系脑袋大啲入得， 即系咯，系嘛？真系唔好有嗰啲，即系你知华人咧就好，即系华人咧又小气啦，啊又即系计较啦，唔系呢个世界唔系咁样啊！我觉得吓，咁好辛苦噶，系嘛？做人。啊，咁好唔紧要，我哋继续再听电话先。依家我两点 仲听几点远啊？ 你咪攰啦。 喂，两点几咁，晨早踢波又翻工。 O K， 咁我哋听多一个电话 啦， 好唔好吓？好啊，我哋听多一个电话。啊， 嗰啲人咁即系喺呢个眼红咧，你自己即系佢自己有个平台嘛。 吓、啊。咁啊系咯，呢啲叫做即系我觉得个你中意上位又好啊，咁又即系各自去做咯，系咪？即系冇话 大佬唔俾你，即系唔俾你 系啦，比如话好似 都冇讲噶啦。 喂，嗱，阿兴王陈，比如话好似热狗咁样，喂台都唔捻俾我哋开嘅，咁梗系屌你，梗系唔捻得啦。咁但系唔系噶嘛，呢、這个世界佢又喂我又冇阻止你，咁你嬲我啲咩啫？系咪有啲人系咁样又有啲人系啊？ 最 系 咩都冇做 过，我咩都冇做 过，我就系咩都唔做啦。 咁我喂呢位益友系咪接通咗啦？早晨， 系啊，早晨啊，陈区。 啊，有女仔打嚟，有女声。 系啊， 你上到咁正常 嘅 Esther。 哦 ，Esther 你好，喂，啱落机啊嘛 ，Esther。 你好啊，你好啊，喂，听日嚟广气场啊，加油啊！ 你啱落机啫嘛。 系啊， 我翻机 啊， 系喂嗱， 喺台湾度支持你嘅， 多谢多谢，咁希望嗱，听晚我哋嗱，你唔使咁早噶，8点零钟咁啊 ，OK 噶啦，我哋会一定等埋你，你专喺台湾嗰度翻嚟啊，你唔系喎，你喺外国翻嚟嘅好似， 唔系，我其实会搞移民，咁咧跟住就啱啱搞完 间 屋，即系台湾嗰边，咁跟住就，咦， 见 到原来你有书店，咁跟住改机票翻嚟，系啦。 哇，你好支持喎、 啊， 真系。 我带埋你本书过去宣扬广东话啊嘛，大佬。 喂，多谢晒，多谢晒。 咁希望就真係嗱，呢啲即係海內存知己啦，係咪？希望你下第日移咗民之後都繼續支持我哋嗰個節目啦。 你係啦，個個禮拜聽啊，但係我哋唔好介意，有時我可能喺台灣嗰邊打電話。 喂，你喺台灣嗰邊係你係移民過去啊？直頭係 我移民過去啊，多謝阿毛哥咯，冇曬心機啊。 咁點解你做呢個中華民國嘅公民咯？ 希望要喺嗰边坐一年咯。 O、okay, K， 即系坐移民监坐一年。 系啊，即系如果唔系阿长毛嘅话咧，都唔会令到我即系有咁样决心要离开咯。多谢佢啊。 点解阿长毛关事咧？对于你移民去台湾， 我原本即系可能你会觉得好 就系因为嗰包烟啊。 唔系唔止啊，但系嗰包烟好湿碎，但系我感觉即系越睇越多，冇谂过即系佢呢个人渣去到咁嘅地步咯。即系同埋我自己都做错好多决定，等去帮佢咯。咁我觉得其实，香港而家咁样样民主搞成咁样样，都系冇眼睇噶啦。不如即系决心去嗰边咩 Q 都唔好理啦，咁样咯。 系 ，OK， 咁啊。希望啦， 我打年纪啦，系啊。 唔系嗱，我哋对于咧啲益友啊、移民啊或者各样咧，我哋就唔会即系当然咧，我哋可以留得几耐，咪即系当然系要留守自己家园啦。但系有啲益友选择去即系移去其他一个地方嘅发展， 后生仲系唔可以喺度搏 啊。系啦，我哋又会即系表示咧系去理解嘅，你呢个决定吓，咁希望你去到台湾亦都系能够有一个生活。美满同埋愉快系嘛？喺另一个嘅国度， 但系咧咁，你每一年咧即系宣传咧，我都会翻嚟。 哇！多谢晒你啊，真系唔系我有输出先算啦，可能冇啦，出埋今年。 我唔好唔翻啦，大佬，我要搵翻高飞扬嗰啲书，啲书真系出边好难 搵 啦。 系咁，我买因为销量低可能。 绝版啊！ 唔系，其实系唔系，因为嗰啲出咗好多年咧，佢唔会再摆喺嗰度噶啦吓。咁希望你多多支持啊！系要问嘅，问就可能有收埋咗仓底，可能吓。咁 系要搵啊，因为太好卖啊，呢个几惊啲人买唔到。 我唔会系喂，你唔好咁样讲啦。唔系啲人以为我俾咗五蚊鸡你打翻上嚟吹捧。 嗱，我俾过你，听日唔好再写嘅，即系老师又续俾我。 哦，好啊。咁你睇下谂一谂一句嘅标语，等我去提字啊！ 歌词啊，你最兴噶啦，送个歌词俾我。 系啊，唔系你，唔系因为佢今年系咩啦嘛？阿 Elsa 要移民啊嘛。 未死，未死， 可以讲得啦，佢都 OK。喂嗱，喂阿 Baby Ho 就话祝顺利、哦，咁啊呢个方法咧系移去台湾，成日吹风咧，系搭尾班车或者系点啊？ 系啊系啊，佢明白我讲乜嘢嘢，都唔肯定嘅，未必嘅，叫佢唔使担心。即系如果佢仲有兴趣，应该讲得迟嘅。 咩？喂，不如你简介一下咩尾班车，我都想了解一下。 好快改政策啦，而家其实600万台币，即系105-6万港币，你就仲可以去做投资移民。咁系呢个我哋讲好红包，咁、okay. 但系话声称即系将来好快啦，9月定系12月就会改政策。咁就要400万港币，即系再要坐3年，咁即系仲要半年请唔到台湾人啊！我睬你傻。 咁即係话呢你依家呢就係、是、过去呢一年移民监同埋就係 改例之前 百五万港币。 係呀，仲少少生意咁样囉，即係 ok 嘅。 系咁希望我哋听晚就可以系嘛喺呢个书展当中会面啦，同埋每个礼拜都继续喺空气当中会面，知唔知啊？ 大佬，我呢啲我都系听嘅。 系咩？ 系啊，几期待啊！ 啊，多谢你，希望你喺系嘛，即系另一个嘅国度下，真系顺利啦，各样嘢都吓。 喂，多谢你，其实你哋两位都系我师弟嚟嘅，即系我觉得好荣幸有你哋。 系咪啊？你又系成大嚟噶，你系成大毕业。 系啊，好得闲啊！我当初读书唔掂，考咗9年。 哦、你嗰阵时系城市理工嘅啫 ，Esther。 唔系啊，唔系啊，我都成大噶，嗰阵时成大，系我成都未起好。 O、okay. K。 即系书院时先至起好，系啊。 嗰阵时95年升格咗噶咯，咁即系。 我99年， 我哋99年升格咗啦，嗰阵时已经 系啊 ，OK， 咁啊，祝你即系祝你幸运啦！ 恭喜大家有你哋两位师弟，有你哋两位师弟，唔好意思啊，真系食咗药 嘅，攞嚟 啊！ 唔会，有啲人食唔食药都通一九九， 有啲食唔食嘅都冇嘢讲你， 系、哎、啊。 系啊，有啲人食唔阻你哋，我会心事放心。 OK， 喂，多谢晒你，听晚见啊 ，Esther。 好啦， 好，拜拜。 拜 拜。 拜拜。咪依家我仲未揾到方法收线啊，其实兴旺真可能冇呢个掣已经，冇个剪冇 冇噶。 唔系我真系冇噶啦，我揿咁多次，你唔信接多个电话我都系揿唔到，我又摸索咗好耐，其实都。佢有 snapshot 啦，share screen 啦，more options 啦，就系冇一个系 cut 线嘅掣吓。 咁啊，研究下咯， 要研究下摸索下啦，再咁啊，时间亦都唔早啦吓。嚟到凌晨嘅两点廿三分啦，咁啊，即系不如话佢嘅祝福送首祝福俾阿 Elsa 啦，好唔好吓？同埋亦都送俾各位益友吓，希望大家咧喺呢一个咁嘅即系所谓世道纷乱当中吓，即系送俾大家听下。你 唔好唱错最后祝福啦， 唔系最后祝福，呢个咧系 Vicky 人哋唔得啊，试过啦，阿詹士一 Vicky 都冇反应嘅，完全。是啊，试咗以前 right kick 就可以 cut 线嘅，依家唔知点解唔得啊。嗰首祝福第一即系第一句点唱？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倚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细添温暖。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千串啊，送俾各位有听嘅 ，OK， 叶倩文系啦，沙里嘅呢首，唔系张学友嗰首啊。咁啊，好啦，沙里啊，林子祥嗰个老婆噏错， 沙里啊， 系沙里啊，好啊，咁我哋就诶。阿 Tony 就话 Sky 系咪有个红色收线就系啊，不过会 cut 埋兴旺产嘅，好听过瘾嘅。好啦，咁我哋就各位益友咁啊，如果啲嘅话听晚唔去得嘅，我礼拜一晚都会抽时间去嘅。咁啊，到时系再恭候大家吓。礼拜二咧，就因为佢收五点嘅，其实系，咁就未必去到。 即系要去，即系要去咯。 或者呢两日啦，礼拜日或者礼拜一啦，告急，要学呢一个。涂谨慎啊，好啊， 告急告到喊嗰次先咯， 告急系咪大佬告急唔使钱，佢系告急啦， 佢印定嘅啲告急， 屌你有乜印定啊？佢唔系黐上去，佢唔系喺贴纸黐上去嘅个告急， 跟住个咩宣传单咗印定， 印捻埋嘅系啊，好啦，咁我哋就听晚后晚见啦，多谢晒，系啊，阿 Y 窿系啊 ，update 咗个 Skype， 所以咧 系咁大啦， 就系搞到依家冇得咩噶啦 ，cut 线噶啦，或者我哋再摸索一下，多谢大家嗰个嘅指教吓、啊。好啦，咁啊唱晚安歌啦，好唔好啊？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卡住啦， 未你冇讲。